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丰收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搵树窿讲心事，因为星期二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是小蕊蕊。 早晨早晨，我是包到成只粽的小羊羊，而家真的好难着衫啊。 早晨，我是着衫达人强。 知你多靓衫啦。 咁你因为有人送啫。 佢有自己买嘅，佢有自己买。 又有人买，又有人送，几好咧，系咪？衣食都有人包啦，你真系有衣食啊！ 早上天晴干燥，珠和缓北至东北风，19度，暖翻少少，相对湿度56%。听紧节目就啱啱嚟第二台3小时，风骚快活人。First degree， 我哋有呢一首歌曲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嘅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系会讲呢个追星一族嘅 追偶像啊， 冇 错啦。 追你啊，大家馬老師， 你跑快啲啊！ 係啊，冇俾我追到啊！ 做你粉絲啊， 過你頭添啊！ 你哋真係好笑， 已經過咗啦， 係啦，我都冇你咁成功， 你真係唔可以比，你唔係比呢啲嘅，係咪先？我對你有信心，小強。 哇，好難得啊！ 嗱，追星嘅朋友仔們咧，即係對 fan 對呢個偶像嗰種愛咧，真係好。好点讲咧，好无私噶，嗬！即系你见到有时 佢哋喺个演唱会咧，足足一个钟头系咁摇摇摇啦。首先唔好讲遮唔遮到人先啦。哇，我真系哇，佢唔攰嘅咩？即系同埋佢真系自己出钱出力啦，咁样样，即系嗰种爱咧，到底咩心理驱使咧？咁今日多啲 Mavis 同我哋讲下嘅。 好， 咩年纪都有啊， 咩年纪都有。 系啊，真系噶，追唔同嘅偶像咯。 系啊， 我啱啱有个朋友仔，佢最近佢退出啦，因为佢话佢唔想再 退出乜嘢啊？ 系退出 嗰啲应援 团，应援团，佢话好花钱。 啊哈， 阵间同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其实爱咧好多种嘅，今日咧不如又问下大家点样睇？咁啱咧有一啲嘅女仔嘅专栏文章咧睇到呢一个文章嘅题目，嗱，女朋友咧时会问男朋友：你爱唔爱我啊？咁样，Sarah 有冇问过 啊？每一日。 啊！真系噶， 每一日系， 每一日， 因为我同佢玩嘅，系玩嚟嘅，即系无端端突然间就会， 唔系，但系玩都有几分认真嘅， 唔系真系嘅，纯粹系玩嘅就无端端就喂，跟住话咩事？你爱唔爱我？超级爱！ 哇！佢又好识 do 啊，真系。 但系我想问， 追咗咁耐啦， 系咪问咗几多次？当佢话超级爱咧，你个心都会开心一阵嘅。 冇错， 梗系开心啦， 开心。 唔开心问你做咩？ 系啊， 系咪先？ 但系我啲朋友，即系有时食饭咧，同啲男性朋友都講，喂，我女朋友成日都問我愛唔愛，喂，點解佢日日問？佢都話，都係話可以日日問嘅。咁我點答啊？嚇，我話其實你做乜要日日問我？問得多你都有啲煩啦，係咪啊？即係佢咁。但我自己覺得，我覺得唔係淨係，我都想我女朋友問我，而且我都成日問我女朋友嘅。 即係以前拍拖嘅時候，定係而家拍拖 ？Sorry， 我修正，而家拍拖嘅時候都有。 定拍緊拖？ 以前拍拖嘅時候， 而家咯，係 啊，而家拍緊拖咯，係 咯， 以前拍拖嘅時候， 佢一定係，我日日都有問㗎。即系男又问女，女又问男噶。 咁样问咧，就算问我唔知我嘅性格，你问十年我都觉得好。 系啊， 系 咪啊？嗱，你幻想下一个两个拖住手嘅老人家，由三十岁问到你七十岁、八十岁，系咪都仲系好少？你我唔爱我啊！ 即 系 你大声啲，听唔到你啊！ 系啊，真系好少噶，听唔到。 爱啊！ 爱啊！ 咩话？咁样啊？ 好啦， 你讲得啱嘅，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样嘢，其实你作为一个即系习惯咧，其实我觉得系 OK 嘅。嗱，坦白讲吓，如果你哋两个系闹紧交，又或者你哋两个已经系唔开心嘅话，你会唔会问佢？你一定唔会问，即系其实已经系保持住你哋两个嘅质地都仲系几好嘅时候，你先至问呢个，你仲爱问下咁样，咁咪就 check 埋，咁样咁咪就唔好啦，安心咁。 好快乐，今日全日都开心， 同埋有时候。咁喺心理學理論咧，就係就算佢嗰一刻冇咁愛，但係你問完佢，佢自己口入面話我愛，其實會因為我講咗我愛呢一個説話，而令到佢真係個 emotion 係真係會愛多咗你。 會㗎，係 會㗎，會啦。 我相信咪成日對塊鏡講咯，我得㗎，我得㗎，我今日一定得㗎。其實都有少少自我催眠。 催眠嚟㗎， 係啊，都係。 但真係得㗎喎。 係啊， 係啊，你話俾自己聽得就得㗎啦。 但係點解冇人問我愛唔愛？ 唔係，我都成日問你㗎。 有啊，有啊。 我咪。爱你啊！我先爱你，你估我真爱你咩？但讲多讲多啊，即系爱咗你喎。 使咩扶下你？ 你听到啦，听到啦， 我都讲咗成年噶啦。喂，真系好唔中意你嘅。 各位多情男女，头先个引子嚟嘅啫吓。个引子咧就系话咧，就有啲爱情专家咧就写咗个咁样爱情小测试。嗱，咁啊，即系唔好柴台啊，唔系我谂出嚟噶吓。咁咧个爱情测试就 系， 如果你想 唔系柴你，我哋柴嗰个写个人。 你都讲埋先。佢如果你想知道你男朋友。爱唔爱你有一个好 practical 嘅，即系好实在地嘅小测试，你就会知噶啦。 嗯， 就系突然间失踪八个钟或以上，咁原来睇翻个手机，嗱，即系唔好俾佢揾到，又唔好俾啲 common friend 知道你做呢件事啊，或者咩，即系总之俾佢系喺毫无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日你喺你 失踪八个钟， 睇下佢点咩反应，有几紧张你。佢话咧，如果嗰个男朋友。即系又唔可以话佢唔爱嘅，但系佢唔爱得唔够咧，可能佢揾你两三次，佢就会唔再揾噶啦。或者即系要好耐之后先再打噶啦。但系如果你见到你嘅手机 keep 住都有信息啦、电话啦、miss call 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咧就代表佢真系好紧张你， 真系可怜啊！我要咁样去测试个人对我仲究竟 唔系？但系呢个系好好嘅指标， 系咪啊？你都觉得系？ 除非你一开始同你嘅另一半讲，喂，我今日要做嘢，可能我要摆低部电话，但唔得， 咁就唔系啦，咁就唔系测试。 即系突然间失踪啊嘛， 突然间失踪就 系， 等佢担心你、关心你，同埋谂紧点解会咁咧？你哋有冇试过首先？ 我经常 如果对方 经常六个至八个钟头或以上，根本大家系冇任何嘅联络， 但因为你嘅工作关系啫， 系啊， 或者你关。 唔 係 唔 係， 同埋因為你個 就係因為對大家好有信心，我知道佢而家喺做緊乜嘢，或者佢亦都喺度做緊啲乜嘢，講我唔會打擾佢，但係佢就係會知道應該佢係就嚟翻工啦，又或者係咩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聯絡咯。係 啊， 但係其他嘅時間嘅話，你係咪咁樣咯？ 我就算 我唔會成日揾嘅喎， 翻去大陸做嘢咧，唔揾都冇問題， 唔揾就唔揾㗎啦，係啊。 但係你嘅情況唔同，因為對方知道你。是可能每一日回嚟都是电台工作，一做又做到几时，即是有个 regular 的 工作。工作时间呢是会有时真的会失联的。是的。是的， 因为我试过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第一年呢我不是回那些正职 office 工作，那些 NGO 工作。那我那时候我拍拖呢，那個 exec 佢就 你係咪剪緊打嘢裏面？ 唔係 唔係，講得有啲唔講得， 唔係諗緊個程序啊！ 你阿梁生， 我諗緊個程序啊！ 佢咧唔同你， 唔係你嗰啲 edit 啊！我定啲先， 係深呼吸， 唔係 深呼吸先。 嗰位 ex 咧，佢就點咧？佢前一晚就同我講， 已經係同你係 ex 喎，即係前女友啦，即係 前女友。佢嗰陣時就同我講咧，就佢前一晚話佢唔舒服，佢頭痛。 係 咁之後咧，咁通常咧，我哋熱戀期都係朝頭早起身就話我起身啦。咁但係嗰朝佢突然間冇 message 喎，咁我就心諗，做咩事咧？係咪電話冇電咧？一直到咗可能中午十二點咁樣，平時佢應該翻工八點零鐘要起身嘅，十二點都仲係冇 message 喎，咁我就打電話俾佢啦，咁佢又冇人聽，咁我又打埋俾佢工作嘅地方， 正常咯， 問佢喺咪度啊？佢話佢今日冇翻工，但係冇請假。 我問你，你知當時心情係點啊？ 咁咧，佢前嗰晚佢同我講，佢食咗藥，佢頭痛。咁之後咧，你知嗰排咧，我又睇啲新聞，又話啲咩青年人猝 死 啊，又話頭痛啊，又冇 人 見 啊。你諗到好悲觀。 佢嗱，佢間屋幾大嘅，咁佢自己一個一間房。咁但係佢話咧，佢工人姐姐咧，其實冇乜嘢都唔會打擾佢嘅。咁所以就我即刻咧，成日都係。谂嘢系往最 worst 嘅， 系 嘅 好啊，有冇得翻咩？ 做咩啫？你唔可以咁噶嘛？睇拍拖睇呢啲嘅咩？ 都要 肤浅， 但你知个地址？ 其实我要我都加分好多分嘅。 你系咪知个地址噶？ 我知，我去过佢屋企。 咁你会唔会即刻即系？ 嗱，但系咁样，我去过佢屋企，因为佢屋企咧系一个几大屋苑，系有好多栋 building。咁但系我系大概记得嗰个位置，但我唔 exactly 边栋 building。咁我又担心佢真系晕咗屋企，我即刻。嗰一日晏晝請半假同老細，我突然間有啲緊急事，因為我成日都諗，你話唔定你係錯過咗一個救到佢嘅機會，我唔 即 係 無論係咪女朋友都好，係 一個 生命， 朋友都好， 我 知佢唔舒服，係個生命， 同意。 咁 我即 刻， 我就即刻請半日假。你知唔知最我自己都欣賞自己係咩咧？我就攞住佢幅相啫。我落去逐個管理員問你有冇呢個女仔係咪住喺呢度？ 見住人間嚟㗎， 偵探啊，偵探。 之後咧，我問咗第三棟之後，佢話：係啊，樓上你不如打個嗰啲 call 上去俾佢啦。咁佢個工人姐姐聽我就話：你可唔可以即刻入房揾佢？咁佢就做咩事啊？做咩嗱？我做咩你唔翻工又唔請工？我即係瞓到依家，個頭有啲唔舒服。咁佢真係 之後嘅嘢冇講，之後嘅嘢冇講。 之後我就翻工 office 翻工啦。之後 我唔信， 我真係啊！因為嗰一刻咧， 你唔舒服，我想嚟 你，唔係啊！ 首先第一，喂，人哋都講到明唔舒服，你唔好咁嚇。第二， 你唔好當我三歲細路仔啦。 第二樣嘢，喂，你咧，因為我對燈火發誓，因為嗰一刻其實我聽到佢。回應我嘅時候咧，我第一個感覺我係嬲嘅，有乜可能咁不負責任我問佢？ 咁又唔係，佢生理佢病啊嘛， 教鬧鐘你都喂你我不負責任唔係對我啊，不負責任你都要對公司、對同事、對老闆。 關你咩事？ 喂，你唔舒服你都打個電話翻去請假。 咁佢病咗，佢瞓著咗，佢冇醒啊嘛。 你自己為咗個女仔告半日假又得。 係啊，你唔負責任， 想點啫？好，喂，停先，喂，停先。如果是抱住救人呢一个，我觉得我想全间公司都会。 如果以头先个测试嚟讲咧，你系应该系百分噶啦，因为你净系咧自己工都唔翻去揾佢啊嘛。 系啊， 咁所以点解后来冇咗嘅？ 你知唔知我得到 comment 系咩啊？ 嗯， 你系咪过分紧张啊？ 嗯， 哇，冷水嚟嘅呢部， 我咪听到仲嬲啊！ 心里面谂嘅唔系呢样嘢， 唔系啦，佢 唔系心里面唔系谂呢样嘢， 紧张啊嘛。 其实心开心嘅。一定系，咁系咁讲出嚟嘅啫，系咁讲出嚟嘅。 但我自己到而家都谂翻，都觉得好， 即系你 都觉得嗰 阵时耿耿于怀呢句说话， 唔系耿耿于怀，觉得自己嗰阵时太过疯癫啦。 又唔系嘅， 系啊， 疯癫代表你 疯癫快活人啊， 好中意佢啫。 咁系嘅，嗰阵时好中意佢。咁但系最后总之就，因为我啱啱我话啱啱先嗰阵时未入行噶嘛，到之后入咗行咁又 渐行渐远啦。 唔系啊，因为成日都要。 翻內地㗎，咁、我覺得都係好難維持。 OK， 你唔需要同我交代。 你一陣打翻電話俾 我。做咩啫？你自己問我，問完我又唔需要交代。咁我以後唔講咯。 唔係，咁其實你證明嘅話，其實佢都係一個幾係 一個重情 重 情 嘅 人嚟嘅， 係 嘅，係 咯， 係 咯，多情種。 其實咧，我因為我明白你嘅心情嘅，即係你突然間有個人喺你中意佢嘅，同埋係你嘅好朋友啦，或者女朋友啦，係失聯咧。作為男朋友咧，係會不停揾、不停揾、不停揾、不停揾，擺唔低嘅嗰件事。馬老師有冇試過？ 我 你愛情鬼見愁嚟嘅咩咧？好嘅、衰嘅咩都試過咁啊，係嘛？ 從來冇人令我會有牽掛。 哦，系咪真心噶？系嘛？但系你冇人令到你有牽掛啫，咁你有冇牽掛人啊？ 都會緊張。 如果咁嘅情況，你會唔會好似楊洋咁反應啊？我都唔會。 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個人，你當我樂觀好定點啊？我會覺得佢應該係食咗藥啊，昏睡嘅啫。 唔係 啊， 唔係講嗰一晚已經話唔舒服 啊 嘛。係 啊，太緊張啦，我一定唔會。 同埋因為我會覺得就係楊洋呢個 case， 我更加唔會咁做，就係因為其實佢屋企人有人喺度噶嘛，係啦，有工人喺度噶嘛，工人姐姐咁，有其他人噶嘛。 你話佢自己住就 係啦，所以我就只 有 問你。 或者外地， 冇錯。如果係咁，我就會好擔心。 佢話個工人姐姐係。除非佢叫工人姐姐，否则个工人姐姐系唔会打搅佢。 都唔怕，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咁啊证明佢系一个多情种子咯， 冇 错，空如恨， 仲有即系拜金主义， 即 系拜金多情种子， 我唔系拜人，我系拜金仔， 同埋需要攞病假。早晨，早晨啦，十点廿七分翻嚟我哋嘅节目，听十点半新闻报告啊。19分，天气干燥啊，相对湿度得54%，19度啊。翻嚟我哋就会有风骚快云，另外半小时之后11点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水围新生村一个车房朝早八点几发生火警，三个人严重烧伤，送到屯门医院救治，消防仍然在扑救火警。大屿山昨日发生二级地震，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林静之说，天文台接获超过100个市民报告有感地震。他说今次地震可能与地壳断层活动有关，属于弱震，震级是二级，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林静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不是在活跃地震带的边缘，距离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大约600公里，香港的地壳断层活动亦都不显著，通常出现的都是弱地震。香港对上一次地震是2019年12月5号长洲附近的地震，震级是 1.4 级，比昨日的地震弱，而全球每年发生二级地震的数量有过百万次，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无法准确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或者强度。南韩政府对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可能集体辞职表示忧虑，强调将会尽全力维持紧急诊疗体系，并且同医生对话，倾听教授的意见。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协会昨日举行紧急会议，表示如果政府不能够就实习和住院医生集体辞职事件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将会由下星期一起辞职。保健福祉部长曹圭雄今朝主持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的时候说，有关做法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呼吁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守护患者生命，并且同政府一起集思广益，令到离开岗位的实习和住院医生重返医疗一线。另一方面，截至昨日，当局已经向5556个缺勤的实习和住院医生发送吊销行医执照等行政处分的事前通知。曹圭雄强调，政府追究过错责任的原则不变，众多实习和住院医生缺勤加剧医疗混乱，亦都反映医改的必要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82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40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0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蚊，升2.1；腾讯控股284.4，升5.8。美团90.45，升1.25；中海油17.16，跌1.6；小米集团14.42，升1.02；阿里巴巴73.7，升9；京东集团104.3，升5.75；理想汽车146.3，升2.1；南方恒生科技3.48，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47.27，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8，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8586点，跌233点。港金报203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9.89美元，卖出21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古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比较多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有慢车噶。另外睇睇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因为较早前有坏车，咁虽然而家已经清理咗，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Sika。杨安妮，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老陈，我今晚有人。狠狠咁打我块面啊！可唔可以帮我打翻佢啊？ 边个打你？系边个？我一定会帮你打翻佢嘅，东毅。我唔会俾人虾你噶。 冷杉对东毅嘅紧张，佢哋又会系咩关系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感染一下佢青春又怀旧嘅气息啊！ 佢推出嘅 EP 咧以校园做背景，而罗曼蒂克呢首歌好明显就系关于情窦初开。Sano 化身爱情小勇士，手执情信告白。 罗曼蒂克，让我共你抽离云霄。罗曼蒂克，将我内心激情释放吧。 作曲蓝奕邦 ，James Ting 填词监制蓝奕邦，编曲 James Ti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顾定轩、罗曼蒂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喺呢个世界上咧，有72行或者更多嘅行业咧，咁好多行业咧，有啲人形容佢为笋工啦咁样。其实有啲人都觉得娱乐圈好笋噶，譬如话咧可以系出名啦、搵钱啦，又或者咧系好似轻松啦咁样。但系其实做过娱乐圈嘅，幕前幕后都好啦，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大家唔知道嘅辛酸啊、辛苦啊咁样啦。咁啊，网上咧记录咗一份工，佢又冇话笋工嘅，但系我又觉得呢份工咧。中意嘅会中意，但如果你系对雀仔，尤其是雀仔系冇兴趣嘅咧，你唔会做咯，同埋你唔会识做咯。咁啊，浙江咧请一啲叫观鸟人，香港都有啲观鸟团。 观鸟人， 睇雀仔嘅生态咧，咁样就系每日咧，佢有只船咧。首先讲咧，你唔可以住喺屋企嘅，你会住喺一个佢俾你嘅宿舍，然后每朝早咧就会只船车你去一个比较荒芜嘅岛仔嗰度，咁你全日咧就停留喺嗰度啦，就系。睇啲雀仔啦，同埋記錄佢哋嘅生活狀態啊，拍一啲嘢咁樣。你就咁聽，你覺得係咪都算係幾容易做？嗱，佢人工咧就30000蚊，又唔算多，不過就算唔算做嘢咧？嗱，其實你都一個即係郊野公園咁上下啦， 梗係算做嘢， 都真係做嘢。 睇雀仔啊， 睇你要記錄噶嘛， 係記錄啊咁樣。但係我諗，如果真係中意生態嘅，中意雀仔咧，會特別會接受多啲咯。你明我意思啊？因為都好興趣出發， 興趣主導嘅都係。咁但係佢翻工嘅時間係點先？ 我諗都係上晝到黃昏嗰啲咁咯，係佢又冇講得好清楚嘅。不過就係覺得，其實又好似嗱，佢仲講咧，就係嗰度咧冇電嘅，係要靠太陽能發電。咁咧，你嗰啲叫做風扇仔啊，或者你嗰啲等等嘢啊，仲有飯咧要自己諗辦法煮嘅，因為佢一個島嚟， 荒島嚟， 正我覺得。 你一兩日就正啫， 住緊荒島 一排就應該唔 係啊！香港以前燈塔嗰啲都係咁樣， 係啊，都係自己一個人嘅咋。 系啊， 系啊， 我都好像喎，我中意喎。 其實唔可以用錢去出發嘅，我成日覺得做呢啲工，你就如果你中意觀鳥，你中意觀鳥， 帶幾本書去， 同埋係啊，冇錯，《路人與海》。 唔係，但係我自己覺得係點咧？最困難我自己貨思到就係你日曬雨淋， 係啊， 夏天熱，冬天凍， 佢冇屋冇嘢遮㗎。 你中意呢啲生活咪 OK 咯？ 所以你咪就係話呢一樣嘢就唔係用錢嚟衡量咯，係你喜唔喜歡呢一種生活咯？如果你呢種咁嘅生活嘅話，其實都係好多人追求㗎嘛。 但肯定都有人会一见呢份工嘅， 会嘅会嘅。其实你唔觉得咩？有好多工作好似都几好玩。嗱，嗰日我都同人讨论嘅。啊，我同狗猫冲凉，狗啦 ，mainly 冲凉咧，好似好好玩咁、样。但系嗰人同我讲佢，你知唔知要用几多嘅体力啊？即系同佢哋搏斗，因为佢又会挣扎啦，有啲好恶，可能又会咬你啦咁样。即系唔系咁容易咯，系啊，即系仲有一位叫动物美容师，咁我谂仲有好多工作，你真系要喜欢嗰样嘢，你先会做得开心。基本上系咪先一份工 一定系噶啦， 应该咁讲。 就算你而家份工，你都要好中意，你先做到噶，系嘛？你唔中意好难做得好。 你做嗰份工，如果你中意咧，你会做得耐啲，同埋你会发掘到个乐趣咯。 系咪嗱，譬如你做而家你拍嘢有时 系啊，拍嘢有时我自己觉得嗱。我又覺得 你唔會攰， 啲人話辛苦，我就係成日都同人哋講，真係唔好講辛苦，有嘢做真係好開心。當你冇嘢做嘅時候，嗰只先係真真正正嘅辛苦。 我諗係做緊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係唔會覺得辛苦。 同埋有時咧，我都咁樣開麥講都唔知啱唔啱。有時因為你中意做嗰一樣嘢， 你講一次先。你 係咯，我開麥講一次先之後，講下可唔可以講出？唔係，因為我驚講出嚟之後，大家就。以後就咁樣揾我做呢啲嘢，就有時我做嗰啲嘢咧，可能係個錢好少啊，或者可能直情係冇錢嘅，但我都覺得我中意做， 我會 做咯， 我會 係啊， 有時你可能會幫一啲後起嘅朋友，佢哋冇乜錢嘅， 我就係後起嘅朋友， 拍一啲嘢咁樣嘅就係啊，所以嗰種我哋會願意咁樣做咯，係嘛， 同埋最 緊要見 到 嗰 個，譬如都係講拍戲啦，有時啲劇組啊係真係好有心嘅 crew 啊，你覺得總之遇到啲有心嘅 crew 個錢少啊，或者直情有時係冇嘅， 都合作得愉快， 合作得愉快都開心。 嗱，你就講翻啦，琴日你啱啱睇完你個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啦，係咪啊？你有時嘅就會你發覺嘅就係佢哋嘅得獎感言，其實就係講到嘅就係呢一樣嘢，所謂要就拍電影也好，又或者係從事藝術創作嘅，係咪啊？電影係絕對係一樣嘢，但其實有時你話你唔會覺得自己好幸運嘅咩？點解千挑萬選，你會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同咗呢一班人，同佢哋一齊咁優秀嘅啲工作嘅班底，就係拍咗一樣嘢嘅就係，咁就留喺呢個世上一世嘅咯喎。 係啊， 你有時你會唔會覺得好 amazing 嘅呢樣嘢？ 咁你會覺得自己好 amazing 同埋好好彩啊？ 我唔覺得自己好 amazing， 你嘅快樂的小雞都仲可以俾人欣賞喎。 當然有時有一啲嘅就係你做過嘅，但係你未必係會好滿意嘅嘢，但係都係一件事。 係 係啦，特別我覺得係從事呢一個行業嘅朋友咁，每一位都一定要好好咁去珍惜自己嘅呢份幸運，唔係真係個個係你。 真係流傳萬世， 真係嘅。好似琴日我真係我睇咗有好多嚇，得到呢一個最佳係啊得獎感言。其實我覺得嘅就我最中意嘅就係呢個最佳導演啦，係咪？就係奧本海默嘅導演啦。咁其實佢就係佢同個男主角其實已經係合作20多年嘅啦。佢講得好好嘅，佢就係話即係從事嘅可能你畫一幅畫或者你拍一套電影，你要諗下嗰樣嘢嘅話，你係能夠喺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藝術創作裏面係其中一個咁重要嘅一環，拍咗有一啲咁樣嘅嘢留咗喺度嘅話，你唔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自己你 好值得回味 嘅？錢都買唔到嘅咩？呢一樣嘢咁就夠啦，仲要攞獎喎，係咪先？你有時你會唔會覺得就係我自己喺呢一行度，真係覺得我何德何能啊？咁我覺得我自己 嗱，姜浩文係我即係識佢30多年嘅朋友，嗰陣時 ATV 真係一個即係直直無聞嘅一個小子。 我嗰陣時咪成日同佢拍緊《歷史下瘋狂》咯， 係啊，佢 但係好勤力嘅， 佢好有心演戲 嘅，係啊。 起初佢嗰陣時即係有啲屈屈不得志咁啦，咁、拍 get show， 跟住有兩個大哥走咗，於是我哋劇組咧就不如揾阿黑仔同埋阿 阮 仔一齊做啦， 又咁樣 一齊喺度玩下玩下又幾好玩喎、啊。雖然嗰陣時嘅收視唔好啦，咁、但係一齊合作係好開心，同埋一齊睇住阿姜浩文一路咁樣上咧、我覺得係幾感動嘅，因為佢有時佢睇真係哇一個大細佬心你做好啲戲啦。即係咁樣樣話佢嗰陣時，咁、但係哇，原來佢真係得喎，幾好啊！最近呢幾年見翻咧，我曾經要挟佢，我話你第時得獎一定要大 獎大多謝，要感恩你啊，要多謝你， 我逼佢。 唔係㗎，我有少少唔係好贊同你講嘅，就係話佢喺度大細路喺度玩。其實我嗰陣時我同佢拍《歷史下瘋狂》，我哋就玩啲即係歷史嘅嘢啦。佢又係扮另外一啲嘢啫。你以為佢好？似冇乜準備，佢唔係嘅，佢企埋一邊嘅，睇完啲嘢之後講佢自己去諗㗎，一陣間會有啲嘢接啲嘢出嚟嘅啫，我係冇諗過㗎，佢點會冇諗過咧？ 佢同阿遠仔係好玩嘅，我覺得，即係周邊仲有其他人啦，嗰啲唔講啦，咁但係即係會睇住佢一路經歷， 會有人認得嘅，會有人知嘅。好多年前咧，如果你講 ATV 咧係好舊好舊嗰嚟的咧，拍緊三國嘅時候，即係梁天叔嘅時候，如果大家有睇翻啲舊嘅電視節目。好耐好耐，嗰阵时咧，sorry，Sarah 都未有学，我咧就系用有个师姐做 PA 啊，就叫我哋班师弟，喂你嚟做啊啲兵仔啊咩文武百官嗰啲，边、会有人认得我哋啫 ？plan 都 plan 唔到我哋咧，即系完全冇人知嘅。咁、我就有时就系咁啦，夜晚，但系你知嗱，演员都冇 say 啦，何况我哋啲叫 care 啡。拍晒佢哋先，總之最後咧就留低我哋拍啲 side shot 啊、補 shot 啊咁，所以等到好似咧兩三點坐喺度等，有時都諗啊，點解要做啲咁嘢咧咁？咁嗰陣時咧就我記得40元一場 ，OK 啦都咁樣。咁但係有一次咧，我忽然間收到個 PA 嘅電話，喂，你係邊個啊？我係啊，嗰次係梁天叔見過你扮嗰個角色咧，都幾可愛嘅。下次找翻你做同樣嘅角色，嗰、那個太監仔， 太監仔都係呢啲啦。 呢啲角色是但都得啦。 唔係啊，我都有做過啊，小太監周記，唔知幾受歡迎嗰時。 我覺得 你做咩啊？但係 我做小太監咯， 寂寂無名都認得我，其實都開心嘅，即係咁咯。 所以就去翻一樣嘢，就好似講遠咗，但係唔係嘅。我哋只不過就係一路咁樣順列上去嘅話，就講緊你話所謂筍工咩，或者筍工喜歡嘅工，就係為之筍工。完全冇得講話，究竟佢有幾辛苦，佢有幾日曬雨淋，或者佢幾少錢，唔關事啊嗰啲嘢。 中意得， 唔係揾嚟衡量嗰樣嘢嘅，係咪？你要知道嘅就係嗰樣嘢係咪你自己喜歡嘅，就係你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更辛苦，或者嘅就係乜嘢都唔做。又或者就係你唔會希望自己進步嘅，你就要知道你有幾喜歡嗰樣嘢。 辛苦都唔代表一定成功喎。 冇錯， 係㗎，係㗎。 但係嗰個 過程 好正喎，係咪？ 人生就是如此，盡你所能，爭取最好。 你 划索，你都亲我，懒得管我，懒心跳了又好过。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逼我食多个。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你热情真热情，我未停止恋你，你面亦衰对亦我未停想念你。懒心转了有好过，同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个。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假如地板污糟咗，抹翻就可以啦。从前喺个深山里边有一座破旧嘅寺庙，虽然破旧，但系嗰啲小和尚每日好勤力，将大殿嘅地板抹得干干净净、零立立。有一日，有个女仔入嚟话要拜佛。咦，但是大家都入去拜佛，第一时间除咗鞋先嘅啦。佢唔除鞋，就直接踩咗啲鞋入去，踩到成个大殿咧污糟邋遢，周围都系鞋印。啲和尚仔见到就想喝停佢啦，但系大和尚见到就话：嗯，由佢啦，由佢啦咁样。个女仔走咗之后，啲和尚仔就问师傅啦：师傅啊，佢踩到污糟晒，你唔话佢嘅？方丈笑笑话：人系活嘅，地板系死嘅，点解为咗死嘅东西去责怪一个生命呢？但系和尚真系更加唔开心，话唔系啲地板，我同师兄每日跪喺地下咁抹，抹到咁干净，你知唔知啊？方丈又笑啦，咁你要多谢佢啦，因为自此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地板零立立系咁有成就感。过咗几日，个女仔又嚟啦，同样唔除鞋就踩入去拜佛，又去踩到周围污糟晒，啲和尚真系好嬲。不过因为大和尚话唔好闹，所以唯有忍住。等佢走咗之后，就老老实实再抹翻干净嘅地板。就系咁样，一次又一次，个女仔嚟拜佛，每次都踩污糟晒嘅地方。终于有一次，佢嚟到佢想见见大和尚问啲嘢。和尚出嚟之后，佢就问啦：师傅，点解我成日踩污糟你哋嘅地板，你唔闹我嘅？方丈反问佢：咁点解你嚟要踩污糟啲地板呢？这个女仔喊住就话：因为佢爱情失败，俾个男人抛弃咗，佢觉得好唔开心，佢个心而家已经污糟咗啦，仲污糟过个泥地，所以佢忍唔住要将干净嘅嘢都要踩翻污糟。大和尚笑一笑话唔紧要，地板污糟咗，抹翻干净就冇事噶啦。呢个女仔听完之后呆咗一阵，跟住就喊起上嚟。 跟住多谢咗呢个和尚，鞠咗三个躬之后就走咗啦。临走之前，佢话本来佢因为呢个爱情失败，想喺呢个树上边揾一棵树自杀嘅。不过近日下雨，佢次次踩到只脚污糟晒，佢唔想带住啲污糟离开人间，先嚟到啲寺庙嗰度，将啲泥擦喺地板。冇谂到啲小僧冇闹佢，而方丈都明白佢嘅意思。佢嗰句说话叫做地板污糟咗，抹一抹就好啦。令佢成个人醒悟过嚟，原来人生就系咁样，污糟咗唔紧要，抹翻干净就冇事啦。人生我哋会遇到低谷，人生会遇到挫折，人生会啲唔好嘅回忆残留喺我哋脑海里边。无论有几失败、几唔开心，抹一抹就好似地板上嘅污糟，干净咗就可以重新开始。希望心里面的尘埃都可以好像地板上的尘埃一样，抹干净了之后就没事了。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嘅，咁翻嚟咧，仲喺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今日我哋睇睇咧 ，fans 们嘅心态点解会咧咁愿意咧为一个咧自己其实唔认识嘅陌生人付出好多好多咧？到底背后嘅故事系点样咧？天晴干燥啊，星期二嘅早上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嘅。美丽数天都系风势较大嘅。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冇人开啦。 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表哥， 表哥，早晨啊！今朝沿途嚟嘅时候咧，听到个好感人嘅爱情故事啊！ 系咩啊？ 就系听到小羊羊 系啊， 送去揾自己前度女友嘅身世， 系咪好感动啊？你咪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为爱能够付出咁多， 你觉得咧？你觉得咧？你觉得咧？在心理学角度，其实 我咪有啲，我系咪变态？ 我想用玄学嘅角度去睇，鬼上身， 好 嘅， 好 嘅， 鬼揞眼啊！直情， 喂，系人哋话咧，爱情即系代入爱河嘅咧，系盲目噶嘛，好多理性嘅分析系会停咗噶嘛，系咪啊？得咩？你信唔信一样噶？嗱，你心理方面，即 系 删晒嗰啲理性制噶嘛，全部系感性嘅啫嘛，系嘛？ 情感行先嘅，咁我想讲咧，前日咧都有一啲唔系个别嘅情感行先，而系集体情感行先嘅一个行动，就系咧，大家都收到消息咧，日本一个好出名嘅漫画家叫高山明，佢有啲咩出名嘅作品啊？ 龙珠， 龙珠， 艾娇博士。 咁咧，前日咧。礼拜日你知唔知喺阿根廷嘅首都有成30,000嘅人啊，系佢嘅动漫嘅 fans 啦，一齐涌去首都，一齐去集体去纪念呢个画家啊，漫画家啦。做啲咩动作咧？就系全部举高双手，因为我冇睇过《龙珠》嘅。 有啊， 你有啊？嗰集系咩嘢？好经典嗰集。 我就系嗰个咩布欧咧，由瘦布欧变肥布欧咧，之后就系去最后又唔知边打唔赢佢咧，就系全世界嘅地球人举高只手集气储气咯， 集气系啊， 唔系有龟仙人啊嘛，系嘛？ 系啊，佢话集气，佢话嗰阵系咩？全部举只手集气俾孙悟空咧，令佢有啲元气。佢最出名个叫咩？元气弹，令到佢发挥个绝招出嚟。我见到嗰幕啊，其实我冇睇过龙珠，见到都好感人。见到啲30,000+聚集埋一齐，同埋将晒啲龙珠衫啊、龟波气功啊，同埋一齐集体唱主题曲， 就要为咗纪念佢哋嘅偶像。 系啊，去 honor 呢个偶像，我觉得哇，原来真系集体一个力量系咁大嘅。咁、我想问你，儿时嘅时候读书时候有冇偶像嘅咧？ 有黄日华， 真系超越超越偶像 啊！ 梦想中的爱人啊，梦想中的爱人。 因为我有同张曼玉讲过， 同埋咧，张曼玉，张曼玉教程都系黄日华，你知唔知？ 系，同埋咧 ，Doctor Matthew， 其实咧，偶像对于某啲 fans 嚟讲，系等于佢哋嘅女朋友、男朋友嘅，真系，即系个爱嗰种程度咧，已经幻想咗。我知道有啲人咧，譬如中意我乱噏啊，阿马小强咁，佢叫自己做马太嘅， 系啊， 系啊，譬如中意阿郑伊健就叫自己做郑太，好多呢啲嘅女性嘅， 彭于晏就叫彭太， 系啊，佢哋自己，佢要人哋咁叫佢，你唔得，你要叫我郑太，马太，即系咁样噶。 唔系，呢个最激啲就系话。姜涛嘅 fans 或者铜锣湾见到姜涛妈妈，佢真系咪同我我系你嘅心 抱？咪咯，咪即系呢种心态咯， 多个 就系呢种心态咯。 阿表哥啊，你有冇表嫂啊？好多， 你有冇啊？你有冇偶像？ 我学生嘢做偶像， 我认真讲偶像咧，就系。是一个出家人嚟嘅，一次咧睇电视，我唔知点解咧，我唔识佢咁，即系一次电视有一个特辑就放咗出嚟，因为出家人比较特别啲嘅，佢原本系一个艺人嚟噶，跟住读书好叻嘅一间外国名校读书， 女仔男嘅， 女仔嚟噶， 廖凤明 ，咁我点解咁触动我咧？就一次佢出咗家之后咧，有个特辑访问佢，咁啊点解你当年咧会事业咁红嘅时候，你放低所有嘅嘢啊，就去出家咧？佢讲得，我学到今日都记得，就系嗰句说话，我知道当时如果我继续咁样生活落去咧， 我會墮落，所以我選擇出家。我哋話好震撼，點解佢咁清楚自己咁 self awareness 咁高嘅咧？咁我之後就睇下佢啲書啊，咁啊發覺啊，佢諗嘢係好有深度嘅，我就好欣賞佢。不過一陣間咧，我真係撞到佢，我本來有一本書，我真係行上前話唔好意思啊，冇拍檔得，其實我都係你嘅中意你嘅作品，你介唔介意幫呢本書簽個名啦？我話冇問題，佢個中心就喺上面，我幫佢簽個名，佢傾偈。係 佢還俗之後啦，應該係咪撞到佢之後？ 係啊。 我都好喜歡佢。 咁你哋咧讀書時候，你嘅喂黃即話又點嘅咧？你欣賞佢？ 你有冇接近過？ 做啲咩嘅咧？ 我純粹只不過係因為過客咯，我覺得佢好有型咯，過客啊嘛。咁我就覺得佢好靚仔啊，完全符合曬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其實應該有嘅一個即係偶像嘅形象咯。咁跟住我就係做過一啲嘢嘅，就係話之後我冇啦，我就用錢買咗有一啲嗰陣時候咪好興嘅嗰啲咩三 R 嘅照片啦。咁我買咗佢好多張，咁跟住咧都搭咗有幾張嘅，就有苗僑。位 搭住苗僑偉， 咁跟住咧，我好驚啊！寫咗封信俾佢啦， 我哋有寫信添， 有寫信俾佢。咁又同埋嘅就係寫封信俾佢之外嘅話，仲有就係將我自己最喜歡嘅嗰張相咧，就寄咗俾佢。我希望佢可以簽名之後，跟住寄翻俾我。到最後咩就石浸大海，相比之下就我寫俾苗僑偉嘅三哥，佢有福啊！ 即係三哥有情 有 義嘅， 冇錯。因為我好似我喺九龍城撞到佢，我同佢講呢一件事，我係咩？佢唔記得咗。 係咪佢寫噶？ 不過咧，好靚噶。 男仔會唔會低調啲嘅？即係唔會咁 都唔係，係 咪啊？ 我覺得有啲 我買過一張明星相啫，細個時候， 細個 有一套戲叫《兩小無猜》，嗰個裏邊 蘇菲瑪素。 梁小文 melody 好舊嗰套，即係 Mark Lisa 英國有一套叫《兩小無猜》melody 嗰套咧， 咁係邊個咧？個 係啊，我其實連嗰女仔叫咩名都唔記得啦。 哇，你咁嘅， 好多年， 佢記個樣唔記個名， 太耐啦。 佢記有冇啲嘢？ 最近買咗佢一張相。馬老師有冇迷過？ 冇迷過，即係冇， 從來都 冇，從來都冇啊！係咯，呢啲都可以㗎。 歌星啊，明星，係 啊，作家啊， 作家有冇？ 都有噶，譬如我好迷金融咁样都得噶， 我真系冇啊，我 自恋比较多佢， 唔系， 我都觉得你可能啱。 我反而我细细个咧，我就中意陈慧琳嘅，都会收佢啲相啊，又系买嗰啲三 R 啊、四 R 啲相。咁但系大个咗咧，我就觉得嗰个偶像个性质咧，就我系会欣赏佢嗰个本身嗰个行为咯，即系譬如我而家偶像系阿古天乐先生嘅，因为我觉得佢嗰个。我鍾意佢已經超越咗佢電影上面嗰種嘅成就啦，就係佢好即係成咗名之後都仲係好關心呢個社會呀，關心呢個行業嘅人啦，即係可以都同大家分享嗰陣時咪 COVID 三年嘅，佢好似係其中一個去發起搞一個叫做關愛藝人基金咁嘅嘢嘅，即係知道藝人目前係全部停曬咧，咁佢就可以俾人去申請嘅，即係只要係做呢行又拍過嘢都可以申請。咁嗰陣時係申請咗一次，咁嗰時候好多謝佢啫。 幾好啊！ 我覺得咧，其實如果有偶像冇壞嘅，但我哋今日講追星啦，追星係可能已經將自己全部嘅本來應該做嘅嘢啦、生活啦擺低曬，係咪啊？即係將全副精神去追啊、去愛啊、去為佢做好多好多嘢。是不是如果咁样呢是不是都会需要做一啲嘅调教呢 是啊 觉得 当然有极致嘅时候呢都要怀疑一下啊咩情况之下呢都要做一做一啲嘢帮自己。咁我听听读者嘅来信啦。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係张太啊。我同老公呢得一粒女，由细到大呢我都好锡佢啊，佢都好乖嘅。细个第日读书都会自动自觉，唔使我同我老公操心。但系咧，佢升上中学之后就开始同同学去追星啦。一放假咧就会约啲同学去商场嗰度咧买嗰啲咩明星海报啊。得闲咧又会上网睇下啲娱乐新闻啊。佢最中意嘅偶像咧一开演唱会佢就会扑飞噶啦。虽然佢读书成绩咧都尚算唔差，但系我觉得如果佢花少啲时间追星嘅话，我会安心啲咯。啊，仲有啊，其实咧，我都有啲师奶朋友嘅，佢哋同我个女一样咧，都会追星嘅。我真系觉得莫名其妙咯。后生女就话啫，咁但系大人嚟噶啦嘛，点解都会咁迷偶像嘅咧？就住呢样嘢，我真系好想 Dr. Matthew 你同我解答一下。 唔係後生女，師奶陪到追星， 其實真不限年紀噶，不限年紀噶， 咁樣我就話啫，係 啦， 係咪？我覺得不限年紀， 係啊，不限年紀啊，有我試過咧，有一次咧係旺角啲好出名嘅商場咧，好多明星相噶嘛，好，你有冇試過？明星上啲铺头买相啦，最多人系啲年青人啊嘛。有一次我咧，为咗个朋友个妈妈八十几岁，佢好中意 Mira， 咁咧佢年纪大咧， 佢出唔到去， 出唔到去啊！ 就你帮佢买 嘅咧，喺旺角放工嘅时候咧，哇，几多年青人啊！我见到冇人之下咧，偷偷喺间铺头度， 你惊睇到一齐睇到你买啊！ 工作地方好多学生认得我， 几多学生？ 我中意 Mira， 你都中意 Mira？ 系啊， 我 惊 俾人 有咩问题啊？我要帮佢买啲唔系普通相，又要买啲咩啲产品啊，啲嗰啲咩线啊，啲 banner 揽枕啊， 系啊，咁我就真系觉得好尴尬。 我以为旺角买某啲嘢要匿埋买啫， 要匿埋买啊！但你唔好话，真系你嗰晚黑咧食饭咧送俾突然 间好开心， 开心咧！你觉得好似十几岁嘅少女一样咧，系哇！ 有初恋嘅感觉 系咪？系啊，即系唔系就妈妈，唔系婆婆级都系好受欢迎噶， 所以都唔系好明咯。 就嗰阵时咧，有听过一个好似系港台嘅节目嘅，咁佢就做咧都系追星嘅行为，佢又问翻啲可能系已经做人。 妈咪 嘅级，即系呢个辈分嘅一啲 fans 啦，咁佢就话啊，其实点解我哋去到呢个年纪都仲会追星咧？佢话追星呢个过程咧，令到佢哋有 翻翻去童年， 童年啊，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做少女 少女情 怀， 我 都系嘅， 系 真系阔别咗廿几三十年，咁你突然之间有翻呢个心态，会觉得哇个心卜卜跳啊，好正啊，系咪啊？ 但系啲男士冇 跳翻， 男士点解冇咧？ 男士冇嘅，马老师你而家。仲有冇中意一啲人噶？ 男仔有， 唔系啊，即系头佢讲嗰种翻到少男嗰阵时啊，即系大个咗啦，再翻翻少男嗰种心情。 咁就要问下表哥啦。咁即系成唔成立咧？即系头先阿 Michael 讲呢样嘢，好似女仔追男仔嘅星又比较多啲，定系其实你哋唔讲咋？唔系，我见到都有噶， 都有啊。 谂 咩例子？ 龙友比较多， 即系讲老咗，即系唔系老咗。 龙友又唔同， 做咗爹哋系嘛？ 龙友就另外一种心情。 都会有冇啲爸爸级，又好似相对嚟讲 少啲嘅， 至少应援会就应我哋见唔到咯，系咪 啊？我真系有个朋友仔，佢今年27，佢又系应援嘅，佢由严明熙已经系做咗嗰啲即系 senior 嗰啲啊，个类似嗰啲咧，即系有职位嘅。后来因为唔知点解咧，佢又转咗去 Chantel 嗰度，又走咗去做嗰啲即系 senior 嘅位。 转意思即系佢唔再系嗰边啦。 系啊，转会啊。 咁其实佢哋啲算唔算真系 loyal fans 咧？即系点解你中意嗰个人会跳咗去第二度？ 我都有问佢呢个问题啊。咁佢话即系佢嘅意思啊。咁对得耐都。差唔多啦，咁又去轉。 咁 佢哋原來佢話俾我聽，佢哋圈裏邊咧，即係 個 係啊，會轉會嘅，係啊。但係咧，當佢譬如話，因為 可以兼顧嘅咩？即係其實我 一腳踏幾會得唔得？ 唔得㗎。佢覺得咁樣嘅話，哦，打字 OK， 你 講就係打 嚟，講嚟是非打字， 細路 講嚟是非打字， 細路嘔啊！定 今朝食多咗嘢， 我幫你掃背先，我要做你口上，我幫你掃背，從此之後我係你嘅口上。原來表哥 打贏我睇小強勾背脊， 我終於揾到我偶像啦！有表哥係咁 caring， 一個暖男嚟嘅。 你講呢啲咁嘅嘢，講下會打字，我都有啲嘢，真係唔可以轉會㗎。即系佢哋系一定要好 忠 诚 嘅， 系啦，忠诚 嘅， 唔可以系同一时间。 咁但系佢玩玩下咧，佢又觉得即系可能人大咗，佢觉得冇乜意思啦。因为佢哋有啲应援咧，佢哋要揞钱嘅， 系啊， 佢话要试过哇，攞成10,000蚊出嚟， 系啊。 于是佢有一日佢反省啦，即系我对阿妈都冇咁乜嘢嘢，咁系啦，即系佢会有咁嘅比较之后，咁佢又决定退出啦。但系佢话。嗰幾年做嗰啲咩會長啊嘛乜物咧， 唔係糊糊咁噶， 唔係佢話都學到嘢嘅，佢話都 學 到 嘢 嘅 management 啊，即 係搞 event 啊， 我覺得都係， 大家係 啦，都係得著嚟嘅。譬如話點樣安排啲人啊，你企嗰度啊，又唔知做啲咩燈牌啊樣嘢，即係我聽佢分享咧係啊都有得著嘅，真係 真係唔好睇少嗰個金錢上嘅付出啊。首先啊，而家啲演唱會絕對唔平啦，係咪先？佢哋一攞成譬如20場買曬。场场都捧场，跟住又买嗰啲大嘅灯牌啊，嗰啲全部都系钱嚟噶，嗰啲花一大扎一大扎，全部都系钱嚟。 我有個朋友咧，外甥女佢個朋友係男仔嚟嘅，佢咧非特登飛去日本工作，點解咧？佢中意個日本明星咧，佢一個月可以走十幾場演唱會，場場都睇同一個歌手喎、 哦。哇！呢啲真係好耐， 係啊， 呢啲真係好大啦， 仲要有時咧，譬如個明星咧喺邊間餐廳食過嘢咧，佢、記住喎，特登揾翻間餐廳要坐翻同一個位。 佢話呢啲真係 fans， 係啊，係覺得就係 呢啲真係黐埋。 我同佢一齊戀愛之中嘅感覺咯。 係啊，嗱，所以呢啲唔會轉會，我估呢啲唔會轉會。 但係我又會覺得就係偶像，你又唔知道點解個力量可以係咁樣嘅，淨係講 Taylor Swift 啊，就有個字係佢噶嘛，係咪？ 酒店呼曬啦，已經 酒店呼曬，佢去嘅地方基本上就係帶動咗當地。嘅經濟啊， 社會 現 象經濟，人 係會哇幾遠老遠飛過去，因為我都有聽過有啲人咁樣講嘅，就話正係近近地喺一啲亞洲嘅地方嗰度去睇 Taylor Swift， 講緊嘅係幾萬蚊啊！即係你要喺嗰度，你要住啦，你要買機票啦，你要買佢嗰張飛啦，一票難求噶，你俾得起錢我都買唔到啊！咁所以嘅就係一個點樣嘅一個現象，同埋係一個點樣嘅狀態咧，係咪？ 唔好話大人啦，其實細個嘅時候，你讀書時候，你都肯花時間花錢嘅。頭先講起龍珠嘛，原來有啲香港學生咧上當年咧，超受歡迎睇龍珠咧，偷偷地佢先買本書喎，買本漫畫喎，而係因為上堂唔方便睇嘛，去圖書館影印咗一張張 嘅 喺 textbook 度上堂扮睇書，然後去睇龍珠。所以你明白啊，點解廖沙明咁受歡迎？不如聽聽一首關於廖沙。名嘅作品嘅歌就系、 是《叫博士》。 咁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朗日也偷笑。沉沉天空里自作就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山吹老师你好， 你细个嘅时候有冇买过山吹老师 IQ 博士嘅产品？ 有 有啦，麦天神村噶，我记得成个村喺屋企。 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有 B 布 B 布， 小吉利啦， 小吉 利啦，食铁嘅， 冇错， 即系好入心我睇完之后吓。 仲有宇宙大王咧？ 啊， 我最中意宇宙大王。 鹿头咩啊？鹿头老师。 绿头老师， 绿头老师， 佢个门一粒绿子咁。 系，我记得个头。咁你哋有冇买啲咩产品啊？读书嘅时候，除咗 IQ 博士啲，譬如啲笔盒咧，你有冇啲日本明星上当年咧系好疯狂，啲人买晒啲笔盒咧，系全部啲中心名菜啊、沙田研二啊啲笔盒，你有冇买过？ 我有贴松田圣子，松田圣子嘅。 我真系冇搞 有，因为我同自己讲，我希望好似佢咁样，我有啊，有贴啊，松田圣子。我到而家仲記得 嗰陣時日本無論電影或者歌星咧，喺香港真係好有風氣嘅喎。係 啊， 係啊，咩三十八位啦， 我有見過啲同學仔包書咧，佢 用嗰啲明星相、 明星嗰啲雜誌咧搣落嚟之後就 明星啊， 係咯， 你哋嗰團 哇嗰陣時啊。都是日本偶像比較多，日本的組合、男組合，但我而家噏唔出名啦。係啊，有啲男組合，即係唔係我中意我啲同學仔啦。 就虎齒隊嗰啲。 光驚齒。 我記得我做過一樣嘢啦，終於有個同學佢剪咗個 match 頭，好靚。我於是又走去剪啦，我話要剪 match 頭。佢望一望我，算啦，你得係嘛？太少。 你有你剪成個 match 頭。 三點半先聽真文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国际机场去年处理大约430万公吨的空运货物，本港很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最繁忙的货运机场。客运方面亦都预期今年将会全面复苏。陈茂波在今年世界货运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本港机场三跑系统今年年底运作之后，将会提升香港机场的承载力，2035年可以达到每年可以处理1.2亿旅客和超过1,000万公吨的货物。陈茂波又提到，本港同大湾区姊妹城市紧密合作，令到本港机场成为更佳的大湾区货运枢纽。他说，来自大湾区的货物使用香港机场出口，保安检查和清关将会更有效率。与此同时，本港亦都同珠海合作发展国际货运业务。中大医院早前获准顺延还款，当局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提交文件，显示院方在去年下半年录得大约1.7亿亏损，较独立财务顾问推算高出大约21%。中大医院解释，亏损主要因为药物和医疗用品价格通胀导致，令到营运成本高出大约3,400万，但是院方已经采取成本控制措施，有信心按照顾问预测最快24-25财政年度实现收支平衡。文件显示，中大医院2022-23年度录得大约7.3亿亏损，截至去年年底，医院现金结余大约4.2亿，较财务顾问预计高大约15%。因应延长还款期的安排，中大医院要在15年贷款期内向市民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经核实之后，院方去年提供相关服务折合为近4,300个住院病床日数，超额完成大约30%。广州市越秀区一架私家车同行人同埋电动单车发生碰撞，造成11人受伤，涉事49岁男司机被警方控制，事故仍然进一步调查。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出通报，话事发喺今朝9:00几，一架小汽车先后喺越秀区中山四路同埋广仁路等路段同行人同埋电动单车发生碰撞，警方接报到场处理，并且协助将伤者送院救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11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57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6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5.8，升7.2；盈富基金17.04，升2.5；美团90.5，升3；小米集团14.54，升1.14；中海油17.24，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3.494，升8.8；阿里巴巴73.55，升7.5；京东集团104.4，升5.85；理想汽车145.7，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7.34，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8，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8,631点，跌188点。港金报20,3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177.66美元，卖出217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景隆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屯门石排头路有爆水管，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城雅前围道有爆水管，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二 D 去泽安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青山公路、环园村九龙、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妈，邱贤彤。Marco 叶振宏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译原来仲参与了很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是龙是龙 ,you are not alone! Part 2! 陈宝珠嚟啦。 经典啊，即系我哋今日呢一个片段吓，工厂会万岁， 教育意义啊， 绝对系飞女啊，飞女唔好做飞女啊， 飞女做工厂。 阿 Donald Murphy， 你知唔知工厂会万岁？嗰有一套戏噶嘛？呢一套戏咧喺我回忆里边真系好仍然好清晰，有一幕咁嗰时咧，我跟啲诶嗰家姐去拜年啊，我记得新年嚟。咁但系你知啦，拜完年咁啲大人系坐低打牌咯，细路仔冇嘢做啊嘛。阿家姐话：诶，带落嚟睇戏，咁啱楼下有个戏院啊，就系睇工厂会万岁。咁点咧？入队咁。坐低啦，一开幕啫，一影陈宝珠啫，全场拍掌啊！ 真系喺戏院拍手掌， 睇戏喎，好似见到真人咁啊！哇，宝珠姐啊，拍掌啊，睇戏啫！我当时问家姐，点解佢哋拍手嘅？所以好记得呢套戏咯。 系见到就系唔系就系后生嘅上一代咧，都有好多偶像噶。系你妈妈给爸爸给俾偶像。我记得有个学生咧，佢唔开心咧，咁我话你唔开心咧，你点样纾解压力咧？佢话中意听歌咯。咁我成日点唱俾我听，你要拣咩歌听啊？ 任伯， 有噶有噶，好多任伯 fans 噶。 系啊，系啊。咁我啲学生十几岁啦，佢播咩咧？就系佢播邓丽君嘅歌咯。佢唔系播国语歌，系播日文歌。 哦，香港啊， 上环啊。我点解你会中意听呢啲歌嘅？佢话因为我妈妈咧成日播嘅，我听都发觉都几好听，成日听咯。咁你发觉原来成啲偶像咧系受你爸爸妈妈影响。 系啊系啊，冇错系。 跨时代嘅最 跨时代啊！又我外甥女咧，点知佢好搞笑啊？舅父，你知唔知道？我曾经见过报噶，我系咩？点解啊？佢话你知唔知我中意碧咸啊？我有亲笔签名噶，不过佢话唔值钱啊？点解啊？因为碧咸咧好滥嘅，系都签啊，啲钱唔值钱啊，啲衫咧个个都有嘅，发觉。相当年我排咗六个钟头喺机场，八个钟头喺酒店等报佢啊。佢话有一次咧，有个记者问佢：，你读边间校噶？佢傻啊傻啊，都讲自己读边间乜乜学校，你读中技啊？佢话我中二嘅，讲埋自己边一班，跟住你叫咩名啊？噏埋三个全名出嚟，跟住又个记者问佢：啊，如果你咁好彩咧，见到碧咸咧，你会有啲咩感觉啊？佢话。死而无悔， 真系好中意佢啦，偶像。 第二日报纸就见到自己个名，自己个样，中二生边间名校？佢话如果见到碧咸，佢话死而无悔。 有冇俾校长闹啊？有冇俾老师闹？ 佢冇俾校长闹，不过佢 keep 住张报纸。佢话估唔到啲记者会真系出每句词讲翻晒出嚟， 都几好笑啊！好疯狂，又或者真系要为咗见佢。 咁点解有咩现象呢？啊，小杨杨，心理学点样解释啊？点解啲偶像 嗱，心理学咧都有个理论可以解释到点解会大家咁迷偶像，咁中意追星嘅。咁啊，根据心理学家 Erikson 咧，佢有个 theory 咧就叫做成长八阶段嘅理论嘅。咁佢就话咧喺我哋年轻人13至18岁，即系其实都系青春期嘅时候啦，系。大家都經歷過嘅， 過咗好多年， 我哋唔好講埋啲咁嘅嘢。咁喺呢個青春期嘅階段咧，大家都好想去建立自我身份，即係想揾嗰個自我嘅認同感嘅。咁所以喺呢個時期咧，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嘅，就係 Who am I 啊？究竟我係邊個咧？咁亦都喺呢個階段咧，成日都會出現一啲自我身份混淆啦，或者迷失嘅感覺嘅。咁我諗翻，其實我自己都有呢啲。 同類型的感受。 而家都 係嘛？嗰陣時會多啲嘅，而家好啲點解咧？因為隨住人大咧喺生活入面嘅工作啊、人際關係入面咧，會開始確立到自己嘅價值啦、你嘅能力啦、你嘅性格係點樣啦。咁呢一啲嘅確立咧，對於自己長大之後咧，其實有幫助嘅，即係個人會比較有目標啊、有方向啊。但係如果你呢一個階段確立得唔係咁好咧，你個自我形象唔係咁好咧，亦都會容易長大咗之後咧，會容易放棄啊，同埋會自卑嘅。咁所以點解會追星咧？解釋翻就係、是、其實都係模仿別人嘅一個行為，亦都係確立自我價值一個好自然嘅現象嚟。 係啦，揾翻自己心目中理想嘅自己。好多時候我哋出邊世界見到啊咁多人嚟好欣賞嘅偶像咧，就是、因為佢擁有啲特質，我暫時未擁有住。你見到佢咧，佢吸引到你，就是、希望我有朝一日咧能夠成為。呢、这個人佢擁有一個特質咯， 但係咁樣你頭先講到嘅就係十三至十八歲啊嘛， 咁如果八八歲啊、六八歲啊、四十八歲 嗰啲人先咧， 有嘅呢個解釋就話咧，我哋大個咗咧，其實我哋內在其實都有一個內在小孩嘅、都有一個 inner child， 咁、就算咩年紀都好咧，有時當你觸碰到啊一啲明星啊、一啲我中意嘅人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年輕嘅自己，你嘅幻想嘅部分咧，又再 activate 翻、喚醒翻、大地已經回春啦， 就好似頭先講， 跟住你又發覺，哎呀！俾佢哋魅力啊，吸引住啊，你又開始發覺青少年嘅時候咧，追星嘅感覺咧又出翻曬， 就好似佢翻翻少女嗰種情懷。 係啊，少女情懷啦。 男同女有冇分別啊？ 我估男女都有，先都發覺其實女嘅好似係多啲嘅， 多啲係啊， 男啊反而就少啲，因為理性男仔係理性啲。 我諗到個原因啊，因為咧男性譬如老公咁先算啦，都好中意追星追佢妹妹偶像嘅，但個老婆喺隔離話：老公你試下，你試下追啊！你睇下今晚翻嚟跪几耐玻璃？ 我就追俾你， 就追俾你。 有事你唔好激我。 咁啊，头先你讲两个原因啦，咁有冇其他原因？点解啊啲 fans 咁心甘命抵咧，追偶像咧，仲有啲咩原因咧？其中就系话啊，啲人解释就系嗰个 emotional support 咯。 嗯， 有时唔系个人啊，而系佢嘅作品、一首歌、一套戏咧，你发觉佢触碰到你内心一啲感受， 有 connect 咗啊、你即刻谂起啲咩啊？ 有啲歌咯，有啲歌嘅歌词咯，我会觉得就啊，属于呢一。个世代，但系佢真系写到，咁我又会觉得哇，点解咁叻嘅？同埋你有时候你听嘅话，你会喊噶， 系啊， 系啊，因为你真系 connect 到咯。 系啊，我有个学生咧，佢拣完邓丽君啲歌啦，咁我介绍一首日本歌俾佢听，系冇歌词嘅。咁我听完之后咧，问下你有咩感受咧？佢话我觉得首歌同我讲紧嘢，佢同我讲话，因为面对紧爸爸嘅离开咗，跟住首歌同我讲话，人生就系有失意。有錯， 佢 再 安慰緊 佢，有無奈，佢覺得被安慰，同埋佢講話，我要繼續向前行。好啊， 其實好啊，如果係咁就好咯，係有正面嘅鼓勵作用咯。 所以有啲歌咧，有啲作品咧，其實有啲歌迷點解咁如痴如醉咧，就係、是、覺得嗰個作品同我 connect， 同我講説話，佢覺得被明白、被安慰 啊。嗯，覺得 Matthew 嗱，頭先我哋提到咧，有啲好似做阿太嘅，即係做嗰個歌星或者明星嘅阿太，會唔會就係因為佢覺得佢好似？fit in 到佢心目中要嘅嗰个爱人嘅形象，我就系要呢款啊，咁样样。 会啊会啊，尤其是十几岁嘅时候咧，你唔俾拍拖噶嘛，爸爸妈妈唔俾噶嘛， 系啊， 你外在行为唔俾，你内心就蜂拥而至，我好想见到自己心爱嘅人啊，通过咩就系你嘅偶像咯，佢心上边啊一个理想嘅人应该咁样。 同埋偶像通常咧又靓靓仔啊，着到光光鲜啊，又识唱歌啊，做戏 有才华 啊，系啊，咁完全系一个 perfect boyfriend 嚟。 冇错啦， 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咪有少少自欺人，因为其实若果系嘅话，你只不过系投射咗一个咁嘅形象，是啊、但系嘅就系你可能见到嗰个偶像嘅，佢哋系唔使撩牙嘅，佢哋 系厕所 噶嘛，放喺厕所嘅， 系咯。咁如果你有咁嘅情况嘅话，咁你话侧边嗰个人情何以堪啊？即系若果你个老婆系咁样嘅，咁、个老公都好难受。 系啊，所以下一个 仲要摆埋个揽枕喺你隔， 死未？ 第三次， 净系揽揽枕唔揽你。 咁所以你都要留意翻就系、是，其实。中意偶像咧有好多好處嘅，譬如話有 emotional support 啦，啲歌迷會咧互相支持啦，亦都你帶嚟好多開心快樂啦。但係有啲位咧就係都要懷疑翻咩情況之下咧都要小心嘅，譬如話你有冇 over 咗咯，用多咗錢咯，冇咁嘅能力啦， 時間上有咪抌得太多時間啦， 你 懷疑忽略咗身邊嘅人啦，反為 身邊嘅人或者你嘅工作咯，或者你讀書咯，同埋頭先阿 Joey 講就係你迷失到咧就係冇咗自己啊，你中意一個幻想嘅世界嘅。對方都不是 perfect 的嘛，咁你 发觉对方不是 perfect， 而你自己用咁多时间嘅时候咧，你会有一个 virtual reality 咧，都系唔好噶。 就转会可以， 要转会做， 同埋 做翻人， 得唔到回报会失落咯。好似阿 Sarah 收唔到黄日华封信，佢就会好唔开心。 但 系 我仍然爱佢， 佢系无条件嘅。 你咪真爱， 你咪忠粉咯。 即系华哥，你收到呢个信息，记住 send 翻封信俾阿杨。 华哥，华哥收到，记住系咯，签翻个名。送一打唔該， 唔關你事。 咁你有冇聽過啲歌迷影迷友咧？就係有時為偶像咧，即係去到好盡嘅喎，去到咧覺得啊，真係唔得啦，即係啲病態，諗起啲咩嘢？ 我諗起嗰陣時有個歌迷， 係啦，歌迷係啦，會做啲咩？ 24小時跟蹤， 去屋企啦，去間酒店房瞓，去張床下邊啦， 抄佢垃圾桶。 冇錯， 小楊，你驚唔驚啊？ 追住啲車， 追車， 其實馬老師都對我做緊呢啲行為㗎啦。成日問我喺邊度， 你走開啦！ 因為嗰時真係做啲 concert， 真係見到啲歌星一走咧，一班人圍住架車，砰砰砰砰砰砰，係咁打嗰度車門咧，嗌嗰啲名咧，其實真係幾，如果做佢爸爸媽媽都幾驚。 係，咁呢個時候你要真係要自己調整，即係調節翻自己唔好啦，即係要清醒翻啊！ 但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嘅？ 係 太愛咯， 就太愛啦，冇曬理性啦，已經， 跟住再 失禁式尖叫啊！ 歇斯底力啊！你見到啊？ 係啊，你見到譬如可能你好耐好耐之前有啲嘅畫面嘅，就譬如可能係 Beatles， 你會見到嘅就佢下邊嗰啲，哇要抬走啊，跌咗啊！ 系啊，結絲底力嘅有嘅，有時興奮狀態去到極致嘅時候咧，就係你個身體已經，你啲荷爾蒙影響咗，你個人已經冇曬理性啦，你個身體啲反應就覺得係咯，有啲係喊到係即係暈低咗嘅，你見到 代 走咗㗎，係 啊 ，over 係啊 ，over 曬啊，結絲底力係啦。咁調翻轉講到最尾咧，就要適可而止啦，冇攞 too much 啦。咁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好嘅偶像帶嚟好嘅影響，你即刻諗起啲咩好嘅影響呢？有時啲偶像令到啲歌迷影響咧，都有啲建設性嘅影響嘅， 正面嘅影響。譬如我細細個成日睇嗰啲， 係咯，宣傳片 都有㗎， 有㗎。 佢點樣令到你努力讀書？ 即係唔係努力讀書？譬如佢有時，譬如我哋嗰陣時讀書咧，中學咧，我係考會考啦。會考放榜之前咧，咪成日都要揾啲明星啊、偶像啊去錄一啲打氣片啊、鼓勵片啊。 嗯， 即係嗰一刻你，你雖然你唔知道自己嘅成績係點樣嘅，但係好似佢咁樣講完咧，你個心又會定咗少少嘅喎。係咁樣嘅喎， 佢會鼓勵你讀書啦，鼓勵一齊去做義工，幫社會上面有需要嘅人啦。呢個都係好好嘅。咁不如我哋臨尾咧一齊做一個練習，同你偶像相遇共進晚餐嘅經驗係點咯？ 黃日華， 黃哥出現啦！好，大家起个坛先，相信自己去个好靓嘅餐厅。咁我哋试下想象下自己咧，能够同自己一个你欢喜嘅偶像，能够食一餐饭，你会拣边一位偶像呢？咁去到呢间餐厅度咧，周围都冇人嘅，系你自己嘅私人空间。如果你可以同佢讲，你欣赏佢啲咩嘢，你会讲你欣赏佢啲咩呢？当你好开心分享你对呢个偶像欣赏嘅地方，突然间你个偶像咧停一停，佢同你讲：其实我都想讲一样嘢俾你听啊！喺你身上边，我都见到你一啲特质，我都好欣赏噶。你估你嘅偶像会讲啲咩呢？日本咧《龙珠》漫画入边咧拍咗一个话剧啦，咁其中个配音员咧叫野泽雅子啊。有一次喺个节目入边咧，佢分享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喺某年嘅二月咧，佢收到爸爸一封信啊。嗰位爸爸写：我个仔咧患咗重病，仲有两个月命咋。佢好中意睇《龙珠》噶，可唔可以麻烦你咧写个名送俾佢啊？签个名。咁野泽雅子听到之后咧，佢唔单止签个名，仲俾呢个小朋友啊！佢亲自咧用龙珠孙悟空把声音咧同呢个小朋友打气。嗰段录音系咁讲噶：小朋友，我系悟空啊！你一定要睇我最新嘅作品。呢套电影咧将会上演喺八月，我希望喺电影院度咧见到你嘅。咁呢套电影喺八月上演，而爸爸咧，在八月之后写封信给野泽雅子，跟他说：我个仔好开心啊，奇迹出现了，他居然可以撑到八月，他看完整套电影了。我们推张床在戏院里面， 佢坚持话要坐低睇啊，成套戏佢睇晒啦。翻到屋企，佢第二日离开咗，我哋好非常感激你啊！唔单止系咁，几日之后，呢个小朋友嘅主诊医生都写封信俾野泽雅子，多谢佢。我哋医护人员嘅职责就系延长病人嘅生命，所有嘅努力就希望能够令到佢哋活得耐一啲。但好多时候，大半数嘅机会我哋都系失败嘅。原来动漫可以带嚟咁大嘅影响，我喺呢个小朋友身上边，我体验到啊！多谢你哋啊！如果你嘅偶像邀请你，好好将你嘅个人嘅优点加以发挥，好似燃点烛光，照亮其他人嘅生命，你愿意吗？ 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 烛光，结束 早咗今个星期，今日嘅呢个鼠窿鼠窿 ，You are not alone 啦吓。21度气温咁暖翻少少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冬至东北风。今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都系风势较大，云量较多。周末期间会渐转潮湿同埋日间温暖噶咯。翻嚟咧有我哋学嘢嘅时间，学啲乜嘢就系、是、西班牙牙学语 Ola Ola。咁啊，到底今日教啲乜嘢咧？一阵睇下 Billy Sir 就知道噶啦。12点新闻报告而家开始。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嘅12点过少少啊，而家呢个时候我哋送上呢个环节。 咩啊？Hola Sara, Hola Brian, Hola Marusi, Hola, 最靠路 ，Hola 靠路 ，Hola Michael，Hola Sir Miguel 哈 ，Hola Miguel， 欢迎欢迎啊！开始我哋牙牙学要学西班牙话啦。 好啊好啊，我先想同另外一个人讲声 Hola 啊， 系 啊 ，Uber 嘅阿锦鸿叔叔啊， 哦，就系头先车你嚟嘅， 系啊。 多谢锦鸿叔叔， 多谢， 多谢你 ，Gracias，Gracias。 佢知唔知你系嚟做呢个节目啊？ 佢唔知嘅， 我唔知。 不过我见佢听紧呢个电台， 我 叫佢你继续听。 系啊，好啊，锦鸿叔叔，系啊， 咁多两串好生意，应该 身 体健康，锦鸿叔叔。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我突然之间点解会 有个测验啊？今日 系 个 测验。 够钟要 check 下你哋系咯，之前有冇听书啊？ 理紧 老师，我其实谂住退学。 喂， 佢冇钱交费， 冇退学，冇退学，冇退学。 测验系点啊，老师？ 系啦，我哋点样测啊？ 你会发觉你学过嘅嘢系有用嘅，所以唔好退学住。 O K， 好。哇，呢啲老师真系好好。 系啊，冇错，系啊，可以生存到嘅。好，咁我哋嘅测验系点？ 我哋其实一路讲紧食物嘅，系咁，其实我。有嘅有嘅有嘅，其实饮品啦吓，仲有 吓 咁咪冇我讲下几个，咁睇下你哋会唔会 知道 记唔记得 系啦 系啦系啦好嗱，譬如夏檬啊，夏檬系咩嚟嘅？ 火腿、 柠檬、 夏檬、柠檬、 夏檬、 柠檬系柠檬唔系 柠檬， 柠檬系柠檬， 柠檬 柠檬都好似， 佢都有啲似啊， 有啲似嘅系啊系啊，芒果就芒果， 芒果 所以有啲好似嘅 系啊。 好咁啊， 火腿喎啱唔啱啊？小雨话火腿啱唔啱啊？ 火腿， 夏檬 系啊，啱唔啱？好跟住嗰个西班牙嗰个暗列咧，点叫嘅？记唔记得？ 即系个蛋饼， 系啊， 系咪啊？ 暗列。 暗叻啊！唔该，退学啊，马老师。唔系佢自古成功在尝试嘛，系啊，撞下啫嘛。 你咁样嘅话，我好难发音嘅喎。系啊，你咧， 堕啊嘛， 系啊， 堕 啊， 堕落个堕，堕 跟住咧， 几多个音噶？ 三个音， 系啊，三个音， 堕叻堕， 堕叻堕， 堕 啲。 多啲 好接近，好接近。 卡 卡法。 Servisa。 天道 哇，天道老师突然间咁好记性嘅你， 天道我真系唔识啊， 真 系 唔 记 得 咯、啊。我呢个系红酒， 要温书啊。 OK， 好，咁阿华点解？ 水 系呢、這个其他嘅话， 好咁一杯水啊， 先噶。un vaso de agua， un vaso de agua， un vaso de agua， OK， 好嗱，咁唔紧要啊，我哋下次去食嘢嗰阵时， 好嘢， 都记得翻晒， 写零分， 食多啲零分， 啲老师好好啊。 佢仲要埋单嗰下犀利啊！ 你识你识答就得噶啦，你识答我就心情好就请噶。 好嘢！ 我都记得两个。 马老师，我哋学古文嘅，嗰个马老师可唔可以都咁啊？ 可以， 可以啊。 OK， 好啦， 好。 嗱，你记得边啲，我就请你食边啲咯。 好啊， 阿华系咩啊？ 水 啊， 水 饮水饮水算啦。 系啊，有成饮水饱啊嘛。 Banco 我都知系咩喎 ？Banco 系咩啊？ 白酒。 哇，好，请你饮白酒。 好嘢喎，你成日见到啲嘢饮嘅，你都要食噶。 系啊， 你 搵一 样嘢食先得噶。 嗱，记住，你哋叫嘢食嗰阵时系讲呢啲啊。嗱，我就前面加个 un， 即系一个， 系 或者 una， 咁 系啦。咁跟住后屘就后边就加个 por favor，por favor，por favor， 即系唔该晒系嘛？ 唔该， 唔该， 其实两样都得嘅。啊，你问人咧就 por favor， 即系唔该啦。 por favor， 咁人哋俾完你之后，你多谢佢，咁你问 gracias，gracias， 系啊。 por favor， 好嗱，咁你叫晒之后咧，你最尾就问即系要埋单嘅，吓，咁你可以 卖噶， 吓。可以唔買嘅， 要 教你嗰啲洗碗點講啊， 或者洗廁所點講啊？ 我想洗碗咁， 叫埋單要點 啊 ？Los platos， 嗱 ，OK， 埋單。 嗱，第一cuánto es？cuánto es？ cuánto es 即係幾多 ？how much？ 係啦，幾錢啊？係啦，係啦 ，cuánto es？ 係啦。咁不過如果你想要張單咧，你就話 la cuenta，la cuenta， 係啦。La cuenta 即係張單，咁啊 ，La cuenta por favor。 La cuenta por favor。 La cuenta por favor。 係啦，好啦，咁跟住咧，仲有一個字係都幾有用嘅，不過呢個係自己知道算啦。Propina。 Propina 係即係咩意思啊 ？Tips 啊 ，Propina，Propina。 Propina 係啦，係啦。咁其實西班牙嗰啲地方咧，佢哋唔興俾 tips 嘅 嚇，係 啊係啊係啊，如果你擺咗啲錢，佢當你留咗啲錢嘅啫，即係佢唔會話多謝啊，定又唔會話又唔會話你俾得少啊點啊，係啦係啦。 咁如果我哋喺香港度食嗰啲西班牙嘢咧，我哋係咪都係沿用於呢一樣嘢，係唔需要俾 tips 嘅？可以試下嘅， 但係佢喺餐入面已經有10% service charge。 唔係香港嗰啲就佢話已經加咗一嘅嘛，即係你張單見到啦嘛。係係。所以香港就用翻香港嘅方法。 西班牙嗰啲會唔會加？都又唔加一啦。 佢就 咁啲夥計咪真係好慘咯，淨係得嗰個 basic salary 咯。 都係噶，其實 唔 同文化啦，唔同文化啦。 夾錢點講啊？誒食完啦，喂夾翻錢 ，AA 制係咪真係 ？AA 制 ，OK 嗱咁呢個就冇啦，即係大家俾錢啦，即係多嗰多 sparring 啦， 多啲 sparring， 多啲 sparring 係啦係啦。 如果 我 如果佢唔想俾錢咧，我冇錢咧，如果佢。 你 咪真系記得先，你咪真系記得先。 我教你講啲西班牙文粗口。 冇， 講少啲，講少啲。呢啲成反而話，如果唔係 on me， 唔係 my treat 咁點講？即係 我請。 Your invito。 Your invito。 啊 哈。 Your invito。 Your invito。 啊，如果 your invito 好長，咪 your bagel 咯。 Your bagel。 係啦。係啦，如果你話佢唔俾錢啊 ，el。No baga， no baga。 你做乜指住我啊？ 因為你係 baga。 你係 example 嘛？ 學多過一邊嘅時候，我突然間諗起，喂，有呢餐有冇 discount 嘅？問個waiter。 嗯， 有啲咩優惠啊 ？discount OK。 因為有時候啲唔知咩卡咧，係會簽嗰啲卡就會平啲噶嘛。 哦，咁嗱，你話I descuento 啦 ，I descuento 有冇 discount 啊？ 有冇 discount 嚇 ？I咁 discount 就係 discount， discount 係啦 ，discount 係啦。咁如果佢有啲優惠咧，你佢叫做 offerta， Oferta 係啦，咁 I oferta， I oferta， 但係通常有冇㗎，西班牙嗰啲， 都有時都會有嘅，因為通常佢即係我唔知我去過嗰啲遊客嗰啲嚇，咁佢就會有啲 coupon 啊嗰啲咁嘅嚇，咁佢可能會問你有冇咩 coupon 啊，定有冇啲咩卡， 即係如果揸住 coupon 就可能又唔知減幾多啊嗰啲咁樣，哦，明白， 好，係啦，咁 coupon 嘅 Spanish 係 coupon， coupon， 係啊， coupon， coupon， 即住。系古邦系咪 C U 咩啊？古邦， 古邦系啦 ，C U P O N， 古邦， 古邦， 古邦， 古邦，嗯， 系啦， 好， 好， 好啦，咁我哋又讲咗即系食嘢啦，饮嘢啦，咁但系其实我记得我哋又话有谂过嘅就系话，即系究竟食嘢嘅时候个可能大家个口味都会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如果系嘅话就一定我话俾佢甜啲、咸啲、辣啲、 太甜 啦，咁讲， 系啦，太甜。嗱，我哋先嗱，可以用翻吉丹， 吉丹 或者 Como está。跟住就加嗰个食物咯，系啦，即系话嗰个食物点啊咁啊，吓，譬如你话 ，Como está el jamón 咁啊 ，Como está jamón 系啦， 啲火腿食唔 火腿 点啊， 吓得唔 得 啊？系啦系啦 ，OK， 嗯， 好嗱，咁我哋学几个字啊， 好， 第一好食， 好食 系啦，好食 ，delicioso， delicioso。 哦 ，delicious，delicious， 哦呢 个 delicioso， 即系我净系讲呢个就得噶啦，唔使前后再加。 你可以嗱，如果你就咁 delicioso 已经明白你想讲咩啦，不过你可以加 esta，esta，very， 诶唔系 it is，delicious， 系啦系啦 ，very 咧你就加个 muy，muy，muy delicious。 系啦系啦 ，muy delicioso，delicioso， 系啦， 要用咁嘅通嘅 ，muy delicioso， 要话要表明 表情啊，语气啊嘛 ，está muy delicioso， 你可以试下，可能佢会送多一碟俾你嘅，或者送多少少俾你啊，见你咁捧场， 系， 啊 ，OK， 嗱，另外一个咧就系 está sabroso，está sabroso， 嗯。 Está sabroso， 其实佢意思即系好多 flavor 啦，即系 好 tasteful，tasty 系啦， 哇，好野味啊， 系啦 ，sabroso， 好嗱，咁如果 delicioso 或者 sabroso 太长咧，咁我哋可以用个短啲嘅 ，delicious，está rico，rico，rico， 系咪 R I C O 嗰个， 系啦 ，rico。 喺呢个就咩意思啊 ？Rico 即系 rich， 咁 rich 咩咧？即系 rich in flavor 啦，即系都系系啦，都系 tasty 咁解。 咁如果话人好有钱，都系用呢个 Rico。 系啊 ，OK， 系啦。 但系有人系乜嘢噶？有人系呢个英文名噶？ 系 Rico， 系啊， 有钱先生， 系啊， 有钱先生。 我改翻个名先 ，Rico。 其实系嘅，阿边个唐老鸭嗰个 uncle 咧，咪好有钱嘅，吓嗰个就系啊， 唐老鸭 真系 嘅， 我见到有呢个名噶 ，Rico。 Está rico，好啦，跟住啦，头先你话好甜系嘛， 系 好甜，甜咧就系 dulce，dulce， 哦呢个 dulce，dulce， 咁如果 dulce 佢本身解释嘅系都系糖，糖都系咁解，咁糖啊甜啊咁，咁如果你话 está dulce 咧，咁啊真系好甜， 好甜，咁系太甜定好甜，即系赞定系话唔好噶。即係呢一句， 即係話，淨係話俾你聽嘅就係佢形容呢個係係 啦 ，it's sweet。 咁要睇下你講嗰陣時，你個樣係點啦。 哦， 咁你可以 好衰。 咁啊，咁即係甜得嚟好難食咯。你可以話 muy dulce， 係咪 ？muy dulce， 但 muy dulce。 嗯 ，OK， 呢個 通常甜唔係係。开心嘅咩？唔知啊。 唔系噶，有时你会太甜， 会有太甜噶。 整呢个 嘢，系啊，太 甜就会讲太。 如果 muy dulce 咧 ，muy dulce 就真系好甜啦。咁如果你话太甜咧 ，too much 好系啦 ，too much 啊。咁我哋英文咧唔系 Spanish 咧，就系 demasiado， 咁长 demasiado dulce 系啦，即系加喺 demasiado dulce， 咁 加喺个味道前边系嘛？ 系啦。咁啊，真係甜得嚟都其實唔係咁，已經開始唔係咁 唔係咁好啦， 咁享受 太多啦，太多啦， 係啦係啦。 Está demasiado dulce， 係啦。咁其實你可以情人節形容人都得嘅， 係 係啊， 即係話個女仔好 dulce， 即係你好 sweet 咯。 哦， 都係呢個 demasiado 啦。 咁人哋就諗緊話， 但係你覺得你太 sweet 啦，太 sweet， 你點知道佢係太甜咧？ 太甜，舐我咪知咯。 係咯， 你做啲咩马老师？ 好啦，甜完之后嘅话咧，我哋有另外一样，咸咯， 咸咸。OK 啦，咸盐啊，盐 Spanish 就系 sal， sal 系啦。咁如果好咸咧，就 salado， salado， salado。 但唔会 salad salad， 但唔会 salad， 好咸啦， 好咸 salad。 同样地都系冇泰嗰个意思噶嘛，呢个咸 有妹， 呢个又冇 妹，或者你 macchiato 都得，就因为 salad 啊 ，dulce 啊，呢啲系啲形容词嚟噶嘛，你喺前面加个妹， 明白 macchiato 就已经 表达咗啦，整大啦，系啦， 好 ，OK， 好， 好，跟住好酸啊， 好酸 ，está agrio。 Aglio，Aglio，Aglio， 系啊 ，Aglio，Aglio，Aglio， 咁有啲地方咧，啲人咧就会用 acido 啊 ，acido， 系啦 ，acido， 咁 acido， 因为 acido 都系酸嘅， 都系酸嘅意思。Aglio，Aglio，Aglio，Aglio， 系， 即系， 你冇俾佢见到你啊 ，acido， 系啊，系啊。太酸，我哋学咗太咸、太甜。 好，跟住太 辣咧， 太辣 有冇？ 太辣 系啊。 其实咧 系冇嘅， 啲人食得辣，所以佢哋唔觉得辣嘅， 即系唔会有太辣嘅。对于佢哋嚟讲， 但 系 有啲人都会讲噶嘛。 Brian 话你 食唔食辣噶？你食唔食辣噶？ 我食， 你讲笑 好辣噶， 系嘛？ 唔系 咁 点 讲？咁点讲？如果 Brian 话喂 Billy， 你搞咩嗱？OK， 辣咧系。Picante， 啊 ，Picante， 哦 ，Picante 嗰个 系啦 ，Picante， 辣 ，Picante 系啦。咁如果你话好辣噶嘛 ，Es da demasiado picante，demasiado picante，picante 系啦， 好 辣， 好啦，跟住苦， 苦 系啦，苦就系 amargo，amargo，amargo，Es da amargo， 酸甜苦。 嗱，西班牙嘢食有冇苦噶？ 系有啲乜嘢系苦啊？如果你系，你要食嘢，你 应该冇 啊，系咯？有啲乜嘢系苦啊？ 就算中国菜都少啊。 佢哋有冇凉茶？ 又话 食 中药啊？ 系啊，苦瓜系 啊，可能有啲系有啲， 佢冇苦啊。 佢系冇苦，可能系冇味咯。 哦，太淡咧，系啦，太淡有冇？ 太淡有， 嗦 嗦。 Soso，Soso，Soso， 系啦，嗱，冇读到好似英文咁啊，不过都可能意思都系差唔多啊。 Soso，Soso， 系啦 ，Soso 即 系 淡， 系啦，好 flat 嘅，系啦， 好 flat 啊 ，bland 咁。 我琴晚上堂学翻，见翻呢个字啊 ，Soso，Soso， 点解嘅？ 人哋话你 Soso，Soso 话你 Soso， 形容一个人嘅性格 ，Soso 都可以噶， 系啦，啱啦， 好难噶， 你都可以咁样形容，系啦， 系咩？ 即系一个 situation 冇乜刺激啊，即系好平啊，咁你可以话 Soso。 咁如果个女仔对我好难。 咪就话你好疏疏咯，系嘛？ 冷淡算唔算？ 疏疏疏疏，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一啲形容嘢食嘅味道嚟去形容人噶？即系话你用哦，你系一个好 sweet 嘅人啊，又或者佢就系你系一个好淡嘅人啊，都冷淡嘅人系可以噶，系咪？ 系啊，可以好辣都得 ，Picante。 Yeah，Picante。如果形容一个女仔好 Picante， 系咪即系话佢哇好 sexy， 系好 hot 啊？ 唔系， 脾气好 hot temper， 系唔系？系讲嘢好大胆。 我唔同呢啲做朋友。 咁咸咧，形容人系乜嘢啊？ 系咯，咸系形容乜嘢 咧？你点样形容一个人好咸啊？ 系 嗱，咸系另一个字啊。即系 Picante 就系soft。 讲嘢好 系啦。如果你 大胆 系啦， 有噶有噶，即系有嘅。 嗱 ，Piccolo， 啊 ，Piccolo，Piccolo 就系即系讲啲令到人会 想入非非 嘅 嘢， 系啦系啦 ，Piccolo， 系啦系啦 ，OK。 咁我哋冇得即系冇即系中文话人哋咸嗰种嘅， 嗯，冇嘅， 冇。 但我想问，反而话啊，我条命真系好苦啊，人生真系好苦，可唔可以用呢个 amargo 咧？ 可以可以 ，mi vida es amargo 啊嘛 ，amarga，amarga 系。 我想得你好苦咧。有冇噶？ 想得你好苦啊，系啊！ 我谂西班牙人会想到人哋好苦 嘅，唔会噶，系啊，可能真系 唔系有，不过要谂下嘅个意思系咩咯？个意思系即系我想到 谂得你好辛苦， 想得你好苦，好辛苦啊！ 好挂住你， 系啊， 不停谂。 Billy 就你好少讲呢啲嘢，系咪？ 喺人哋 讲， 喺人哋讲， 咁你话我 suffer 咯吓 ，suffer mucho 咯 ，suffer mucho，mucho，mucho。喂，嗱，仲有半分钟啦，咁啊，今日咧学咗酸甜苦辣啦，咁啊，非常之好啊，大家可以形容下你嘅食物嘅味道啦。 多谢晒 Billy Sir，Glacia，Glacia。 哦 ，gracias， 记住唔好话人哋 salad 啊。 好啊， 因为你话人哋 salad 咧，即系有少少话人哋有啲蛊惑咁啊。 哦， 唔系咸啊，系蛊惑。 咁佢 salad 啊嘛 ，salad，salad 啊，你啊别间地啊，你 老师你做咩闹我？ 因为你个人系 咯。 OK， 多谢晒。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昨日发生二级地震，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林正之话，天文台接获超过一百个市民报告有感地震。他话今次地震可能同地壳断层活动有关，属于弱震，震级是二级。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林正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不是在活跃地震带的边缘，距离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大约600公里，香港的地壳断层活动亦都不显著，通常出现的都是弱地震。香港对上一次地震是2019年12月5号长洲附近的地震，震级是 1.4 级，比昨日的地震弱。而全球每年发生二级地震的数量有过百万次，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无法准确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或者强度。中大医院早前获准顺延还款，当局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提交文件，显示院方在去年下半年录得大约1亿7000万亏损，较独立财务顾问推算高出大约21%。中大医院解释，亏损主要因为药物和医疗用品价格通胀导致，令到营运成本高出大约3400万，但是院方已经采取成本控制措施，有信心按照顾问预测最快2024-2025财政年度实现收支平衡。文件显示，中大医院2022-2023年度录得大约7亿3400万亏损，截至去年年底，医院现金结余大约4亿2500万，较财务顾问预计高大约15%。因应延长还款期安排，中大医院要在15年贷款期内向市民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经核实之后，院方去年提供相关服务折合为近4300个住院病床日数，超额完成大约30%。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在齋戒月期間在加沙和蘇丹停止敵對行動。穆斯林齋戒月在星期一展開，古特雷斯當日說，齋戒月是全球穆斯林倡導和平、和解、團結的月份。齋戒月已經來臨，但是加沙的殺戮、轟炸和流血仍然繼續。他呼籲加沙立即停火，消除所有人道主義救援障礙，並且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古特雷斯又再次敦促蘇丹衝突各方在齋戒月期間停止敵對行動。他說蘇丹人民面臨飢餓、恐怖和難以形容的苦難，交戰必須要結束。古特雷斯又呼籲加沙、蘇丹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宗教和社區領袖盡其所能保持齋戒月祥和，強調現在是結束可怕苦難的時候。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较多，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70点，升282点，总成交金额6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6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7.4升8.8，盈富基金17.1升3.1，美团91.15升1.95，小米集团14.68升1.28，南方恒生科技3.52升1.06，中海油17.34升2仙，阿里巴巴73.95升1.15，京东集团104.7升6.15，中国银行3.2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7.36，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8，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584点，跌236点。港金报20,3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8.79美元，卖出2,1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Tai Mei 开口错。 Nancy Quai 让我假装毫不在意，凭住气势无法直视。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要建立一个母语喂哺友善工作间，雇主可以为员工提供合适的授乳时段，在工作场所内安排具私隐的空间，配合台、凳、电源等基本设备和储存母语的冷藏设施。在工作间支持母语喂哺，可以提升雇员的士气和生产力，还可以培养一个友善共融的工作环境。母语友善工作间，互谅共融，值得赞。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最终 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变危机。最终蚕食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起系他壮士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也许趁今晚杀死你。 片段人间，我不只是配角。 哇，好搞笑啊！咁都得嘅，唔系啊？ 聪仔啊，唔好挂住睇电视啊，你帮手开台食饭啊！ 好搞笑，喂，元气弹啊，元气弹啊，反抗啊，元气弹啊！ 喂，我咪叫咗你开台食饭咯，你搞乜嘢啊？你对住个电视系咪咁样饱噶吓？你执台啊？ 啊，得啦得啦， 快啲啦！ 嚟紧啦！ 聪仔啊， 嗯、 我下个月中咧翻乡下探你阿婆，你跟唔跟我翻去啊？ 啊，我唔跟啦，你自己翻去啦。 吓、啊，留你一个人喺香港，我唔系好放心、啊。 哎呀，妈，我十八岁啦，唔系咩嗰啲独留儿童在家啊，你要翻去自己翻啦，我一个人搞得掂噶啦。 嗯，你今年中几啊？ 嗯，今年中三咯。 哎呀，十八岁仲读中三，聪、 嗯、 仔啊！你个表弟细你一年啊，人家读中五啦。 做咩？即系佢而家好赶时间咩？赶住毕业做咩、啊？ 我今年五十二啦，又要照顾你，又要照顾乡下阿婆。其实阿妈咧，我真系好攰啊，你知唔知啊？ 得啦，阿妈，我都想俾心机读啊，不过你明唔明啫？香港啲程度啊，真系深过乡下好多噶，好似啲英文咁啊，我点读都读唔到入脑啊。嗱，阿妈，因为咁啦， 咩啊？ 你帮我做兼职，嗱，我搵到钱，我咪自己去补习英文咯，好冇？ 唔好啊！你搵到钱就更加冇心机读书啦，冇得倾啊！ 阿妈，我认真噶， 唔使讲啊！你食饱饭啊，执台啊你！ 诶、姚伟聪， 张 Sir， 做咩一个人坐喺度牛牛豆豆啊？唔同啲同学打羽毛球？喂，我知道你打得几叻下噶， 唔系我叻，啊佢哋水平未够啫嘛。 我知啊，我就系知道你水平好，所以我咪叫你入校队咯。啊，点知你又唔入，真系激死。 唔入，我都冇时间练波。 系咩？哦，咁你而家得唔得闲啊？猜两板啦、啊，睇下你今日啲水准点样。 诶、啊，张 Sir 你咁劲，我边度够你嚟啫？ 未打又点会讲啲说话噶？嚟嚟嚟嚟，距离呢个 lunch time 仲有少时间，快啲快啲，你起身，起身啦，后生仔，嚟啦嚟啦。 喂，打得几好？ 你赢我真啊，张 Sir！ 诶， 有你过嚟，嚟接啊！好啦，唉，有时间再打一个啊！我要上堂啦， 下次再玩啦。 好啦。 聪仔啊，我听日翻乡下，要两个礼拜先至翻。嗱，呢一度咧3000蚊俾你用，够唔够啊？ 够啦。 真系， 真系够啦！ 阿聪啊，你系咪真系唔想读呢？ 唉，我唔系唔想读，不过，唉，我唔知点讲啊，讲嘅你都唔明噶啦。 你啲嘢啊，阿妈点会唔明啊？咁啦，你应承阿妈啊，点都读埋中六，考埋个试先出嚟做嘢，好唔好？ 好好啊。 嗱，咁我执埋啲行李啦，我听朝一早就翻乡下噶啦，唔好咁夜瞓啊 吓。阿妈。我想打羽毛球啊，好唔好啊？ 唔好，你又唔系打得好叻啊，又嘥钱啊，打咩羽毛球啊？ 其实我真系打得几好噶，张 Sir 都话我打得好，我真系好想试下。 唔试啊，唔试啊，一阵间又话要买依样买嗰样啊，咩要话乜嘢都好要买，我唔打。阿 Sir 咧揾你凑够人数嘅啫，当你系茄喱啡嘅咋吓，总之唔打，听唔听到？冇得打。 余伟聪啊，下个月开始咧，学界羽毛球嘅联赛第一轮嘅赛事噶咯，你谂成点先？嗱，我将你嘅名字加上去，要讲噶啦，如果唔系我赶唔切啊！ 张 Sir 啊，吓，其实我谂得好清楚噶啦，我都系唔参加校队啦。 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尊重你决定。嗱，不过如果有一日你改变主意咧，你话我听，知唔知啊？啊， 知道张 Sir， 咁我出去上堂先咯。 哎，咪住咪住，我讲真噶，余伟聪。你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唔好摆心啊！揾我帮手，随时揾我，得唔得 ？OK，OK。 Okay? Okay. 我8岁嗰年，跟咗阿妈由乡下汕头落咗嚟香港。落嚟嗰阵，我即系一句广东话都唔识听，唔识讲。不过唔知点解，我好中意香港呢个地方。我特别中意香港好繁忙，好有国际大都会嘅感觉。有一次我喺条街度，有一个外国人用英文问我嘢，阿妈叫我帮佢，但我望住嗰个外国人，我乜都唔知佢讲乜啦。嗰一下我觉得好臭，好羞家。我同自己讲，我一定要学好啲英文啊！唔知系咪因为学校啲英文程度太深咧，无论我几努力都好。都系冇办法追得上啊！嗰阵时个英文老师好好噶，佢每个星期就抽2日，特别去帮一啲英文程度冇咁好嘅同学补习。我更加要同自己讲，我要努力啊！ 余伟聪啊，学校出年庆祝50周年嘅校庆会搞英语音乐剧，有冇兴趣？ 吓、啊？你同我讲嘢真 系系啊？有冇兴趣啊？ 我冇听错嘛，我又唔识唱歌，我英文又唔好，你揾我帮手英语音乐剧啊？ 唔得嘅咩？嗱，呢个 project 好大型噶，我喺呢个大学会堂度做2场，所以好多人帮手，好多毕咗业嗰啲校友都翻嚟帮手噶，系啊，大规模噶。 大学会堂我都未去过啊，有得去几好啦，张 Sir。我帮手啊，我帮手啊，有啲咩要担担抬抬我都 OK 噶。 咁我就放心啦。嗱，下个礼拜六朝头早9点，所有负责后台嘅老师、同学、校友开第一次 production meeting，你呢后台帮手，咁你要嚟开噶，知唔知啊？ 知道知道。 余伟聪，呢份剧本50份，即刻帮手订好、影好佢，交翻俾我。 冇问题，张 Sir。 嗱，余伟聪啊，俾啲心机，嗱，细心啲睇剧本，将每一幕戏用嘅道具，用荧光笔 highlight 出嚟，知唔知啊？有咩字唔识，自己查字典，再唔明问我得唔得？ 哇，份剧本好大沓喎，张 Sir， 顺便睇晒佢啊，吓，嗱，唔好懒啊。 哇，成点半钟咯，咁咁夜做乜仲唔瞓啊？听日测验啊？ 唔系啊，妈，得啦得啦，你瞓先啦，你唔好理我啦。我睇晒呢份剧本，我瞓噶啦。啊，呢、這个字，呢、這个字点解？ 唔好搞咁硬啊！ 余伟聪啊，仲有八个月就正式上台噶咯噃 ，O 唔 OK 啊？应唔应付到啊 ？OK 噶，张 Sir，OK 噶。 记得我讲咩啊？有咩就揾我，知唔知啊？ 知啦，张 Sir。 嗯。 啊系啊，我有啲嘢想揾你啊，张 Sir。 嗯，咩事啊？ 嗱，你睇下第四幕呢一度咧，我觉得唔知系咪打错咗咧，好似唔系好啱意思咁、嗯，会唔会系 Angel 唔系 Angle 啊？ 睇下先吓、 啊，你望下。 哇，系、啊，哈哈，哎呀，你真系几好吓、啊，好彩你提啫，啊，有心机吓、啊，睇、啊、剧本揾到啲错地方，好嘢，好嘢，好嘢吓，叻仔，叻仔。 因为我觉得音乐剧都真系几好玩啦、啊，嗱、啊，你谂下，有得记台词、讲对白、嗯、做下表情，仲有得唱歌、 啊， 其实我好佩服喺台上面啲同学噶，佢哋每一个都好劲，好犀利噶， 使乜佩服人啦、啊？你有冇兴趣试下落埋场啊？ 试下落场， 系啊。 喂 ，Jason， 你唔好整蛊我啦！我啲英文得嗰半桶水，我边度得啊？ 唔好咁睇自己嗱，其实你帮手搞英语音乐剧成大半年啦，你嘅音乐老师阿 Miss Hong 都话你嘅英文进步得好快、啊，得噶、啊，俾啲信心自己啦吓、 有机会先再讲啦。Miss Hong 啊，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我嗰啲英文发音点啊？见面得人会唔会好失礼啊？啊，真系噶！好啊好啊，如果有机会咧，其实我都想试下噶。唔该晒你啊，月松。好啊好啊，咁我有咩唔明，我再嚟问你啊。哦， 姚启聪啊，哎呀，我真系同你讲讲呢单嘢先啊。有个演武士嘅同学，上个礼拜踢波唔小心咧，棘一棘，而家扭咗只脚，下个月演出上唔到台、啊。咁、你知唔知而家发生咩事 啊？ 月松话由你顶上啊，我都觉得 OK、啊。啊但你自己有冇信心演到呢个角色先？ 武士嚟噶，吴聪都想我演啊！ 系啊系啊， 等我谂下先。我记得呢个武士咧，佢第一场、第四、第七同埋第八场都有出场噶，同埋有四句歌词唱噶。 要噶， 阿 Sir 啊，如果你同吴聪都觉得我得嘅，好啊，我试下，因为我都觉得自己得噶。 梗系啦，俾心机，俾心机就一定得，好唔好啊？有冇信心？ 有，不过 唔使不过。月松会帮你练好啲英文，郭 Sir 话帮你练好啲歌，仲有冇嘢担心？ 冇， 冇就得啦。仲有咩好担心啊？嗱，记住练好自己对白，投入演好嗰啲角色，唱好啲歌，仲惊唔惊啊？而家 唔惊啦，张 Sir。By the way， 我好多谢你同月松啊，系你哋肯俾机会我，所以我一定会俾心机演好呢个角色噶。 净系演好角色系唔够嘅。 啊，咁仲要点啊？ 系要做好个角色，唔系净系演，要做好。你就系嗰个角色，你就系嗰个武士，知唔知啊？ 收到阿 Sir， 我应承你，一定会做到最好。 好，祝你成功。 阿妈， 嗯， 我学校下星期六咧会喺大学会堂度做个歌剧啊，主要系英语歌剧啊。你嚟捧我场好唔好啊？ 咩话？你做戏，你唱埋歌啊？英文歌添啊！ 系啊，今次咧系我咁大个人第一次上台， 哦， 你过嚟睇下我好唔好啊？ 诶，我边得闲啦，唔使翻工啊，煮饭啊，咁咩？我又唔识英文啊，去嚟做咩？唔啊！ 嚟啦，妈，喂，啲老师都话我唱得几好噶，系，虽然我今次只系做一个配角仔，不过我都会演好呢一个音乐剧噶。 得啦，我唔得闲啦，唔使怨我。 嚟啦，妈，啊，唔理你啊，嗱，总之嗱，呢度两张飞啊。我摆喺柜顶，我真系好想嚟睇我音乐剧啊！你记得嚟啊！ 好，thank you very much 啊！哎呀，你阿妈我英文啊，净系识讲两句噶咋 ？Sorry 啊，你俾心机做啊！ 妈，唔系 thank you very much 啊？ 唔系咩？点啊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校长、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本校五十周年嘅音乐剧，现在正式开始。余伟聪，准备出场啦 ，OK， 到你啦 ，OK。哇， Sir， 阿 Sir， 我终于做到啦，我做到啦！你觉得我头先做得好唔好啊？ 咁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唔好啊？ 好，我觉得都可以再进步啲嘅。不过好多谢你同埋灭聪。 咩啊？点解净系我同灭聪啊？仲有一个人你一定要多谢添啊！ 边个啊？ 行紧过嚟啦， 聪仔，好靓仔哦！ 阿妈，系你啊？你真系嚟咗最后， 好彩我又嚟睇你喎！原来你唱歌几好听啊！哇，英文辣辣声啊 ，Billy 哥 ，Thank you，Billy 乜啊嘛？ 下次要做主角啦，好唔好 ？OK， 阿妈 ，I love you。 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 when hope was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 I dreamed that love would never die. I prayed that God would be forgiving.T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When dreams were made and used and wasted, there was no ransom to be paid. No song unsung, no wine untasted. But the time.Come at night with their voice as soft as thunder as they tear your hopes apart and they turn your dream to shame. I dream a dream， 好有激励性啊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Sorry 咯。 希望每一个有梦想嘅人，梦想成真吓，继续努力。今日节目差唔多嚟到尾声啦，多谢晒。今日咩？ 下个礼拜再见你， 下个礼拜见。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next week. 好啦，我哋就听日10点再见大家。 你唔好整呕啦， 拜拜。